流团等，比他们更加认识国家历史发展。而教师是影响学生最大元素，教师要以身作则，在教师操守和培训上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李家超说，发展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因为大部分民生问题都是跟经济有关。他说，香港多年来都受到房屋问题困扰，提出可不可以压缩程序以及加快不同环节。他又说，每个政府都一定有支持或者持观望的市民，但是无论是不是受支持，政府的态度都是一样，会以行动争取他们的信任，以结果拉近距离。天气方面，本港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西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骤雨。在上午五点，热带风暴艾利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偏西大约5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日本九州和本州。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西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6级，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美国假期美股休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35.71，瑞士法郎0.961，加元1.286，人民币6.701，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42，澳元对美元0.68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47美元，卖出180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个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咁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生效紧嘅，咁啊都系有啲地方咧就会大风啦吓，咁啊其实喂都系好事嚟嘅，因为咧即系如果你中意运动嘅朋友啊，好似我咁咧，咁啊寻日黄昏嘅时间都发觉，咦哇有机会去喐一喐个人，跑一跑步咧，啲强烈季候风信号底下，真系都几凉爽嘅吓，即系我啫。咁啊，但系有啲朋友就真系，譬如嗰啲搭棚啊，嗰啲就要特别留意啦。啊，有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工作冇咁热，不过咧你都要小心啊吓。咁啊，做足啲安全措施，咁啊，左扣右扣咁啊，先至安全嘅。咁啊，大概最紧要就唔好飞嚟飞去啦吓，咁啊做人都系一样噶啦，脚踏实地啊最紧要嘅。好啦，咁啊直播室入边有我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一朝早就起身啦，我哋咧开始今日嘅晨光第一线。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咧有好多嘅预示嘅。呢啲嘅預示咧，可能就好似叮一聲，跟住會令到你啊，係有啲嘅事情發生咗啊，我咧諗到一個新嘅解決辦法，又或者做創作嘅時候要叮一聲，我有靈感啦，可以寫啦，可以畫啦，可以咧就做創作啦。有陣時又或者係叮一聲，有一種咧，我哋成日叫做 déjà vu， 即係咩咧？即係好似我哋喺人生入面做一啲嘅事情嘅时候，突然之间咧会有一个感觉，呢件事好似曾几何时发生过咁样。咁当然啦，时间轴咧就不断向前行嘅。咁我哋即係唔会话预示得到将来发生嘅事㗎嘛。咁但係就会觉得呢件事好似曾经咧喺梦境入面或者係曾经有过嘅经历，而家又再出现咁样。其实想讲嘅咧就係灵感啊或者各种嘅事情发生咧，都是没有预示的，幸福和不幸福的事情都是不会有特别一个预示给大家，喂你的幸福来临了，这样喂你的不幸呢又将会降临，不会的，很多事都是突如其来，所以我们应该就是每时每刻做好准备，每时每刻就享受现在的生活，也都就准备好筹划我们的将来，这个才是正确的态度。今天的你希望也都可以就放开你的心情，好好地为今天的工作做好准备，咁啊，当叮一声啊，当幸福来临，叮一声，当挑战来临的时候，你亦都咧就可以平常心去到面对，常感恩，亦都系可以令到大家感觉得到咧，就系幸福常在嘅一个最主要嘅窍诀嚟噶。早上6:12嘅时间，佢叮一声又出现啦。29度的气温，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是叮当。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不同人在喝醉了之后会有不同的表现，有些人喝了酒之后会大笑，个个都是他的好朋友，有些人就会变得冲动，有些人就会放声大哭。那为什么我们酒后会变得这么情绪化的呢？那杯威士忌入到个胃之后，酒精就会在五分钟之内吸收到血液之中，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就会在半个钟至到一个钟之内达到最高点。在正常的情况底下，人是会约束自身的行为，但是酒精随着血液循环影响大脑之后，大脑的皮质功能，即是负责高阶的认知功能，就会受到抑制，判断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时候情绪会先变得兴奋，之后抑制，眼、耳、鼻等等的感官信息亦都会变得缓慢，出现鸡同鸭讲的情况，饮酒者亦都会变得失态了。饮酒者出现断片的情况亦都是相同的现象，因为酒精阻碍了海马体，即是负责储存记忆的部分和其他细胞的联系，阻碍了生成长期记忆的功能。所以有些人喝完酒第二朝醒翻，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样，什么都不记得了。一次半次呢影响就不会很大的，但是长期喝酒的人老年的时候就会较易出现记忆力差的现象了。所以上了年纪的大家都是好好量力而为啦。 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让我变得看不开，哦，爱让我自找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早上六点二十四分嘅时间，二十九度嘅气温，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继续生效紧嘅。晨光生活博士嘅大提你，咁啊最近咧啊，可能咧都会又落雨啦，啊可能会多咗咧就啲蟑螂出现啦，或者咧除咗蟑螂之外咧，仲有其他唔同类型嘅虫仔啊，咁啊都会咧就影响我哋嘅生活嘅。其中咧就譬如飛蟻啊、蟑螂啦、啊，都係我哋經常見噶。蟑螂本身咧就中意一啲較為黑啊同埋狹窄嘅地方，不論街道、餐廳、屋企，其實咧都有機會咧會見得到佢哋嘅蹤跡噶、哦。主要咧都係以廚餘、垃圾等等就為食物啦。生命力幾多好強，大家都知道噶。驚就驚咩咧？除咗佢恐怖之外咧，個樣啊，就係驚佢咧爬過啲污糟嘅地方，咁啊將一啲叫做過敏反應啊，或者病毒咧帶俾我哋，咁啊導致我哋食物中毒，咁就唔好啦。要驅趕佢哋，當然咧就要用一啲殺蟲劑或者就係曱甴嘅藥嚟啦。啊，避免佢哋有機會咧就繁殖下一代咧，亦都係其中一個致命之道啊！每一日用餐之后咧，其实尽快清洁我哋嘅厨房，并且将屋企入面嘅垃圾咧清洁干净，断绝佢哋嗰个嘅食物来源，亦都好重要。定期防虫啊，嘅装置咧都系好重要嘅。其实最简单就系保持家居卫生，多啲消毒咧，亦都可以更加有效咧，就令到屋企嘅环境系好嘅。所以咧，蟑螂啦，特別落雨嘅時候，亦都會見到一啲飛嘅蟑螂嘅時候咧，更加令人哋覺得，哎呀，真係好撈舊，亦都擔心呢個天氣咧，係咪會有一啲重大嘅變化嘅？咁點都好啦，如果佢重大變化嘅時候，或者佢哋周圍出沒咧，只要你屋企保持得乾淨，其實咧見得到佢哋嘅機會亦都係會低嘅。 在意，未免忐忑。 平后都好，沿路情节景致独到，梦想未知数，遇上太前遇之每段命途，再引导我修补。 六点半钟之前揾你呢首歌曲系专连若曦嘅《慢镜》。 遗憾和好， 慢镜睇曱甴啦，真系惊啊！讲下少啫，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嘅。转头新闻简报翻到嚟之后，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就普通话台，朝早嘅时候都会有联播时段。白元浩、晨光第一线，我哋转头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美国芝加哥市郊海兰帕克市举行独立日巡游期间发生枪击事件，至今造成6人死亡，24人受伤送院。警方锁定一名22岁男子克里莫三世。警方认为他是武装分子，非常危险。警方在枪击案现场发现一支步枪，怀疑枪手在屋顶向人群开枪。总统拜登对枪击事件的发生感到震惊，形容在独立日发生的枪击再度为美国社区带来悲痛，联邦政府会继续努力打击枪支暴力。俄军控制整个卢甘斯克地区之后，总统普京下令国防部长绍伊古继续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普京听取绍伊古的汇报，祝贺俄军解放卢甘斯克地区，形容是俄军在军事行动的重要里程碑。普京又说，参与夺取行动的俄军部队应该休养生息，增强作战能力，而其他部队应该继续战斗。绍伊古说，在两个星期内乌军一共损失5469人，一共摧毁乌军196架坦克和装甲车、12架飞机和一架直升机。另外，俄军撤出黑海蛇岛之后，乌克兰南部国防力量协调联合中心说，乌克兰国旗已经在蛇岛重新升起，该个地区已经归乌克兰控制。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缅甸蒲甘出席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七次外长会。王毅表示，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向好，正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将会为湄公河国家提供更大市场和机遇，应该抓住当前区域合作蓬勃发展的好时机，多行固本之举，多谋长远之策，推动南美合作迈上新台阶。中方建议未来重点推动6方面合作，包括加强战略引领，对接各国发展规划，打造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示范区，构建更加强韧的南美流域经济发展带，建设更为紧密的南美国家合命运共同体。另外，要深化经济融合，维护区域产供链、金融、能源安全，打造共同参与、普遍受益的南美大市场。未来亦要做大农业合作，坚持绿色发展，促进数码合作和密切人民交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访问，被问到怎样通过教育令到香港年轻人有家国认知，他说两年前本港已经加大教育工作力度，课程加入中国历史、国家发展元素，亦都加入政治制度，包括宪法、基本法以至国家制度和国安法的认识。青少年活动中亦都加入访问团和交流团等，给他们更加认识国家历史发展。而教师是影响学生最大元素，教师要以身作则，在教师操守和培训上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李家超说，发展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因为大部分民生问题都和经济有关，

都两个音啊，又好似五个字咁样，跟住咦唔系阿 O 得两个字啫， 系啊，阿 O 就 系 阿 O 咯， 阿 O 蒙慧亮咁样咯，佢姓蒙嘅其实 都可以嘅，都可以嘅，咁 系咯，咁啊系啊，姓蒙，喂，姓蒙蒙在鼓里，唔怪之走去玩股票啦。 是喎、哦、蒙在股票里喎、 哦。喂讲笑啫，呢个讲笑啊，唔好影响个形象。 嗯，喂，但我想话呢，朝头早起身刷牙嘅时候呢，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有自己个人嘅特色同埋方法啦。 咩呀， 刷牙呢对于我嚟讲最紧要干净啦，同埋如果有赶时间嘅时候呢都需要快捷嘅，即不能够刷太耐啦、 啊。 你平均刷牙嘅时间系刷几耐嘅呢，小白？ 我冇坑喎，不过其实都唔係話好快嘅，我估都應該兩分鐘左右咁樣嘅， 差唔多咯。我估呢個都算得正常啦。咁你會唔會刷五分鐘或以上？ 咁又唔會，因為太耐啦、嗯。因為咧，我刷牙嘅時候咧，唔知我以前好似聽啲醫生講過，定係唔知咩講過，其實刷牙就唔使好多水嘅。咁所以咧，我擠咗啲牙膏落個牙刷之後咧，我就濕少少水，跟住我就開始刷噶啦。咁、嗯、啊，越刷咧個口咧就會越嚟越多泡嘅。所以咧、嗯，你未去到五分鐘啊，啲泡咧已經諗住爆出嚟，因為我有個壞習慣，我一路刷牙一路周圍行嘅。 哦，咦，你同我差唔多，我都好中意一路刷一路周围行，因为朝头早咧时间紧迫啊嘛，咁、 啊、 你真系会一眼关七噶嘛，即系刷紧牙嘅时候，如果净系喺洗手间咧等住咧，就好似觉得好 系啊，好闷啊，咁同埋有阵时候一路刷牙周围行咧，玩下电话啊，打下机啊咁样。 我又未至於嘅，但我會即係一眼關心咯，望出邊即係啲人點樣啊，即係咁各樣嘢，我都會咁樣嘅。 啊，係啦，咁啊， 嚇 咁點啊？刷牙呢個點啊？ 因為咧，我最近咧睇到有個日本嘅電視節目咧，咁佢有個醫生咧就教啦。因為咧有好多人咧都會因為工作壓力咧就而影響咗自己嘅呢個生理嘅反應啦。所謂嘅生理反應咧，就係咧原來咧日本有好多職場嘅人咧，就因為可能長時間工作啦，或者係因為工作嘅時候咧嗰啲情緒好緊張噶， 嗯， 所以咧就令到佢哋咧出現咗呢一個便秘嘅問題喎。 哦， 即係咧尤其是啲辦公室嘅要員啊，因為咧佢哋可能把握唔到自己想去嗰個時機。 嗯， 咁於是乎咧，一過咗嗰個時機咧，就引致到咧，恨錯難返啊！ 哎呀， 咁於是乎咧，咁咧就話，哎呀，好多人都有呢一個問題喎、哦，咁點解會今朝突然之間講刷牙有關咧？咁因為咧，話說咧，其實呢一個嘅腸道嘅蠕動啦，同埋呢一個腸道嘅吸收能力咧。原來咧係由我哋人體嘅自律神經去控制喎。嗱、 嗯， 咁所以咧就係話啦，點解啲人一緊張同埋有壓力嘅時候咧，就會即係去唔到洗手間咧咁。 哦，有啲就因為有啲就一緊張嘅時候，甚至乎會勁想去洗手間，好極端嘅。 都係嘅，係嘅，係啦。嗱，點解會咁講咧？佢話原來因為咧喺一般人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係面對住壓力或者個人咧情緒緊張嘅時候咧，呢、這、一個自律神經咧就會失調喎。咁、 哦、 当呢个自律神经失调嘅时候咧，原来咧就会影响咗肠道嘅蠕动啦， 嗯， 继而咧就会影响咗佢嘅排便嘅功能啦，嗱、嗯，即系所以可能你讲嘅系啱嘅，有啲人系会突然间好急，有啲人系突然间冇咗嗰个意欲啦， 系， 咁于是乎咧就系即系呢个自由机自由神经所控制嘅自律神经所控制嘅， 嗯， 好啦，咁于是乎咧佢就话一般人咧如果要将呢个自律神经放松翻咧。佢就可以解決咗呢一個，即係忘記咗要去洗手間呢一件事嘅問題啦，即係放鬆翻啦。咁、你個腸道蠕動就受到呢一個自律神經影響啦。咁、而呢個自律神經咧，有一個好簡單嘅放鬆方法嘅，就係咧你要話俾自己聽，自己係好開心、好輕鬆嘅。咁於是乎咧，刷牙嘅時候咧，點解會突然間講起呢樣嘢咧？佢就係教一個嘅方法咧，叫做微笑刷牙法。 系咩？大笑瑜伽听我啫，微笑刷牙，小弟真系孤陋寡闻啦。 嗱，好啦，我相信咧，阿白元豪你咧，应该刷牙嘅时候咧，都会有机会有时间咧，系会望下块镜啊，系咪先？即系嗱，虽然你四围行啦，同我一样啦， 系啊， 但你总会望下块镜啩。 系啊，屋企嗰块照妖镜嚟嘅，一刷牙嘅时候，我就见到只马骝同我一齐刷牙。 哦，系咩？系咁，你总之就会即系望下块镜啦吓。咁于是乎咧，原来你望下块镜嘅时候咧，只要你对住块镜微笑，咁然后咧，你个大脑咧就会收到啊，白元浩而家呢一刻嘅心情好开心，好轻松咁样啦。咁于是咧，你个大脑咧就会主宰头先所讲嘅呢一个自律神经咧，发放呢一个信息话俾你嘅身体听啊，白元浩而家处于一个轻松嘅状 态。哦，咁其实一路刷牙一路睇笑片。都可能得喎。 其實我都覺得是得的，因為呢其實你只需要呢是將這個他剛才想說笑這個動作呢，即是因為可以減壓嘛。那當然不是叫你哈哈大笑，因為我怕俗親，如果不是其實都很危險 的。是很辣的，我用那些牙膏很辣的。 冇錯，所以呢佢就係話刷牙嘅時候呢，佢要求呢就係、是、嗱，咁你刷牙一定睇到牙齒啦，如果唔係點刷牙呢，係咪？咁於是乎呢，你即係嘴角上揚嘅時候呢，咁你自己望住鏡裏面嘅自己呢，咪好似係即係開懷大笑，嚟到露齒喎，笑到露齒咁即係開心啦，係咪先？咁於是乎呢，頭先所講嘅嗰啲神經呢就會不自不覺咁樣呢就放鬆咗啦，咁樣。 Oh. 同時咧，如果你想更加加快令到身體感受到你嘅 happiness 咧，咁你就可以咧做一啲輕微嘅左右擺動嘅動作，即係好似跳舞咁。我完全感覺到，即係我睇嗰時嘅時候咧，我就見到啲人行咗行嘅， 刷下刷下會唔會吉捅到自己噶？啲牙刷， 即係小心啲啦。總之就嚇，咁於是乎咧。就可以製造到即係一個假象俾個大腦咧，話俾你聽，我依一刻好 relax 啊，咁樣啦，一路刷牙都一路笑，而且仲擺動埋自己嘅身體添，咁跟住咧，你就可以放鬆咗呢個自律神經啦，解決咗嗰、那個因為壓力而造成嘅便秘問題啦。 哦，得唔得㗎？這個真係可以試一下喎、 啊。我都第一次聽啫，咁但係我今朝係冇嘗試做呢樣嘢嘅。 叫咩？叫微笑刷牙。 系啊，微笑刷牙法。 哦，真系第一次听喎，呢个几得意喎。 试下嘅，同埋都几简单嘅，即系咁你朝头早，唔好话净系遇到呢个问题啦。咁人都系需要啲正能量去开展新嘅一天噶嘛。咁你朝朝早都望住自己块镜笑下，咁望住自己觉得啊，真系开心啦，咁样咁你咪开心啲咯。 我惊自己望住自己咧笑唔落噶，我就会选择咧睇翻啲笑片。喂，睇翻笑片好、啊。好好笑啲，你喺度刷牙一路笑咧， 你会迟到啊！睇到 唔系啊？呢啲咪叫笑到呕泡咯？可以呢度刷牙一路呕泡嘛？ 即系不过我觉得呢个方法都几得意，同埋唔难做到啊！因为你知啦，都市人其实真系好鬼赶噶嘛，啲时间就少。咁你朝头早刷牙嘅时候啦，呢、這个算好简单啦，系咪先？一路刷就一路印下，然之后一路望住块镜笑下咁啦，咁对自己嚟讲都系几好嘅。 系啊，咁大家有机会。试一试啊，微笑刷牙，好啦，快啲翻嚟啦，转头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每朝六点可以做乜嘢呢？仍然好梦正浓，啱啱张开对眼，已经出门口翻工，食紧第一啖早餐。总之，每朝六点到十点就会陪住你，听住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你叫我 Barbie 都得。 晨光百科， 好啦，朝早六点四十七分的时间，咁啊，既然咧头先啊 Barbie 都喺度讲紧呢一个刷牙嘅嘢啦，咁啊，不如咁啦，啊，同大家讲讲咧就系有关牙刷嘅嘢。刷牙的工具起源于追溯到公元前3500至3000年，当时话到巴比伦人和埃及人就会磨刮那些树枝制作去到用这些牙刷的。好啦，咁啊啲人类咧，咁啊以前啲人啦，古埃及人啦，咁喺嗰啲叫做佢哋嘅墓穴入面咧，都揾到佢哋陪葬品咧有牙刷嘅刷柄、哦。好啦。去到呢个公元前1600年又近啲啦，中国人就利用香气嘅树枝制作能够清新口气嘅嘴嚼牙刷，即系吹波胶咯，系嘛？好啦，15世纪嘅时间，据讲中国人就将啲猪颈毛附于咧就系呢一个黐喺个骨头或者竹柄上面。发明了第一支天然刷毛的牙刷。当牙刷由中国引入去欧洲之后，这个设计就改良了很多了。也都改用了柔软软熟的马毛，深受欧洲人欢迎。好了，其他欧洲的设计有时候就会用羽毛，都挺难想象的。好了，但是首款第一款较为现代的牙刷呢，就由英国人叫做 William， 他在1780年左右就发明的。当时就以一支小小的牛骨就制成刷毛呢，都是用那些猪毛的。 去到1844年啊，咁啊都差唔多又过咗60年之后啦，咁啊第一款啊三行刷毛嘅牙刷咧，就终于都面世啦咁样。咁牙刷咧去到今日嘅时候咧，都有譬如手动啊、电动啊、唔同尺寸啊，甚至乎有啲系圆头嘅咁样，咁大家就适随转变啦。咁但系讲到刷牙方面咧，咁啊当然系唔可以刷得太耐啦，刷得太耐会刷烂啲牙嘅。以前咧曾经咧就有睇过牙科啊，咁啊睇牙科嘅时候咧，嗰个牙科医生咧佢形容得好好啊，可以分享俾大家喎。咁佢咧就問我啦：你刷牙嘅時候大唔大力啊？睇下你個樣子，你手瓜起剪，食嘢唔使俾錢嗰只嚟嘅。跟住咧，佢咧就話：你刷牙咪好大力嘅咧？我諗一諗，我就同佢講：刷牙我都有用啲力㗎，咁啊乾淨啊嘛。於是乎咧，佢就同我講啦：你咁樣刷牙咧，大部分香港人都係咁樣嘅，起勢係咁刷。谂住干净啊嘛，咁样，咁佢就已经赞咗一样嘢，就话我刷牙之前咧就会用牙线，咁啊啱嘅，因为牙刷咧就有好多啲牙齿嗰啲罅隙咧，其实都真系老实讲未必去得到嘅，咁啊但系如果能够先用牙线去到咧就清洁咗我哋嘅牙缝，咁啊然后就再用牙刷去到刷咧，咁啊最好。不过咧我未做得最理想嘅咧就系我刷牙嘅力度啦。因为刷牙咧，我就中意起势系咁刷啦，咁所以咧佢就话到啦，你应该咧刷牙咧就要细细力咁刷。哇啊，细细力咁刷系啊，我都听过，但系佢就解释咗俾我听点解，因为佢话咧，想象一下，虽然咧大家都知道珐琅质啊，即系我哋牙齿表面珐琅质咧个硬度媲美钻石，咁啊，但系咧始终你咁样咁大力刷啊，乜嘢都俾你刷烂啦，咁啊咁多年系咪先？咁所以佢话咧要好好地爱护我哋嘅牙齿咧，保护我哋嘅珐琅质咧，都系轻轻咁刷。咁佢咧就形容咗俾我听，佢话你可以试想一下，咁啊当你嘅牙刷咧就好似皮鞋一样，你有冇成日谂住佢好坚硬？你又谂到嗰只皮鞋，一只好高贵、好高贵嘅皮鞋，跟住佢就问我啦，你会点样刷你对皮鞋啊？我就话梗系细细力抹下啲鞋油啊，跟住细细力刷。佢话冇错啦，佢就话想象一下，你嘅牙齿就好似皮鞋一样，你好似按摩你嘅皮鞋，你只系咧用牙刷咧去到刷走你牙齿上面嘅灰尘，牙齿上面嘅少少嘅污垢，你唔系要刮烂佢，你唔系要刮花佢。太大力嘅时候咧，就好容易会刮花我哋嘅牙齿，咁影响佢嗰个工作嘅效能，同埋影响佢健康。咁所以之后咧，听咗佢讲之后咧，我就每一次刷牙嘅时候咧，我都会想象一下自己嘅牙齿咧，就系好似一双嘅皮鞋一样。咁每一次刷嘅时候咧，都要轻轻咁样帮佢按摩，咁然后咧就等佢舒舒服服去到保持翻佢嗰个清洁嘅。咁所以咧，咁各位听众都系一样噶吓，刷牙嘅时候唔使好大力嘅。细细力咁样刷，咁啊可以令到佢又干净，咁啊又有清新嘅感觉，而且仲可以保持住佢个健康添，唔使太大力噶，太大力嘅话咧就会刷烂我哋牙齿噶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咧？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arbie，Mimi 啊，最近咧坊间好似都好流行同埋热捧一啲叫做 super food 嘅嘢、哦。 系啊系啊，因为 super food 就系一种嘅食物，入面有包含好多好多嘅唔同嘅营养嘛，咁所以即系食咗佢嘅话就得好多嘅即系得益啦，咁所以就好多人都会觉得，食多啲 super food 系好事嚟嘅。 咁但係嚟到夏天嘅时候呢，大家可能都会好想食一啲生津解渴嘅嘢啦，特别係水果啦。我都知道呢，有好多水果呢夏天嘅时候呢就特别当造嘅，而且呢即係望佢个样啊，或者希望佢香甜多汁呢，都可以有消暑嘅效果嘛。Mimi， 你有冇啲嘢好嘅水果可以推介俾我哋呢？ 其中有一个水果其实我都想讲，因为好多人呢对佢嚟讲好有兴趣，但係呢当买咗返嚟呢就好多疑问嘅。咁就係呢一个红色一球嘅，有个硬壳红色嘅，咁入面呢就係有啲红色嘅籽，咁就叫做红石榴，或者有啲叫宝石啊，咁样红宝石啊咁，因为佢真係红当当嘅，係啦。咁而呢佢其实都系一种 super food 嚟嘅，因为佢嘅铁质好丰富啦，维他命 C 好丰富啦，亦都即係好多个抗氧化喺入面，纤维亦都系非常之高，咁所以个营养价值就相当之呢有睇头啊，咁所以呢都好多人想去试想去食嘅，係啦。咁但係呢我听返嚟就好多人就话咦佢点样食法呢，咁其实呢佢系一个壳啦，咁开咗呢佢系一粒粒一粒粒好细粒嘅一个嘅籽啦，即系好似种子咁就黐埋黐埋黐埋咁嘅，咁就开咗个壳之后呢就要剥佢，咁啊或者搵啲匙羹啊嗰啲呢扫佢落嚟啦，咁就会变咗一粒粒一粒粒嘅红当当嘅种子咁嘅，係啦。咁但系啲人话点样食呢，就发现咦虽然望落红色但系入面有点白点嘅，咁我都有啲老人家会问我系咪要逐粒逐粒食逐粒逐粒掠个粒好似芝麻咁细嘅白色嘢呢，咁如果咁食嘅话咪好花时间好难喎，咁我就同佢哋讲唔系喎，系原汁原味食埋落去嘅喎，咁佢哋就话咦咁咪好难消化啦，咁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食过譬如好似个热情果呢，Fabi 你有冇食过热情果，系啦，一个壳咁咧，又系跟住开咗撩出嚟咧，就系一啲黄黄地色，中间有粒好似黑芝麻咁样嘅，系啦，嗰个热情果系啦。咁其实热情果又系一个好高维他命 C 啊，纤维好高嘅。咁点解纤维好高，就系因为入面粒核咧系咬埋食埋落肚嘅。咁其实红石榴咧，佢每粒嘅籽咧都系嗰粒白色芝麻嗰个咧，都系其实我哋食埋嘅。咁所以咧，变相就其实就咁直接。一粒粒咁吞落肚咬落肚就食咗佢，同埋就因为入面都埋有埋嗰粒好似芝麻嗰粒咁嘅细细嘅籽核啦，咁就会令到我哋食得佢好高纤囉，咁所以係好有帮助㗎对肠胃嚟讲，係啦。咁但係呢就大家要去注意返囉，佢个糖分都唔少㗎，咁所以呢我哋就会话如果一日係两至三份水果嘅话呢，呢啲红石榴籽每三分一两杯左右嘅呢已经系一份嘅水果。 所以咧，你唔好睇佢一个里面咧剥开有咁多粒，好似啲宝石咁样啦，好似阿 Mimi 话斋，哇，原来三分一已经 OK 噶啦，咁真系要同人分享先得。 系啊，同埋咧会睇嘅，佢有阵时会啲肉比较白啲噶，咁白啲嘅咧，咁佢就会比较酸淡味啲嘅。但如果佢开起出嚟入面系红红黑黑咁嘅咧，乳红色嘅咧，佢就会好浓郁、好甜嘅。咁所以咧，其实都唔能够食得太多，食得太多就会觉得甜到渴喉。咁所以都系即系睇住个份量嚟食就最好咯。 我感觉上呢其实生果呢虽然有时都系几解渴嘅，因为始终都有水分啦。但系呢又真系食一个呢可能都唔够喉。食多一个呢糖分可能就分分钟消晒标㗎喇。Mimi 啊，喺食水果方面呢有冇啲提示呢都要俾下我哋啲听众朋友呢？ 都有㗎。其实呢我第一个提示就系、是、有阵时会觉得好甜嘅水果呢又唔系我哋所諗会食得咁少㗎。係啦，咁我哋呢就其实都可以若我讲下，譬如讲緊啲蓝莓啊或者啲杨莓啊呢啲呢，咁佢哋其实熟起上嚟都好甜嘅。咁有啲就諗住食几粒就够，其实唔系㗎喎。如果一份水果嚟讲呢倒落个量杯度呢，大概系即系四分三杯啦，大半杯嘅话先系维持一份水果。咁有好多话咦好抵食喎，好似士多啤梨又系啊八粒呢为之一份水果啊，车厘子都系八粒为之一份水果，咁有啲都觉得咦好抵食。咁但系呢想提一提就譬如荔枝啊，荔枝呢就真系呢就冇咁抵食啦，就三粒为之一份水果。榴莲呢都而家都会多人食，因为夏天季节啊。系啦，咁榴莲钾质都好高，其实对于个血压嚟讲都系有一个帮助嘅水果，但系咧佢嘅本身嘅糖分脂肪都较高，咁所以都限住咧就系一只鸡蛋咁大细嘅榴莲就为之一份水果。其实即系如果我哋能够咁去控制到，甚至乎或者简单我哋嗰啲苹果啊、橙啊、梨嗰啲系一个嘅拳头仔嘅话，亦都系一份水果。睇翻每日两至三份嘅话咧，咁我哋食唔同种类水果。

虽然呢度空间是有限，但是想象力就是无限的。如果你想改变，将来你的世界可以好大。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空间魔术师，钟少涛、陈国邦、汤宝如、梁佩仪、冯浩洋、蔡仲思主演。 今集主角方向虽然出身基层，要面对来自家庭和成长的压力，但仍然努力向成为室内设计师的梦想进发。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0日。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7:08啦吓，咁啊，希望大家都精精神神喺今日2022年嘅7月5日嘅时候啦，咁啊，星期几啊？今日系星期二嚟嘅，咁啊。希望大家都精神咁迎接今天嘅挑战。咁收听緊香港电台第二台咁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呢，有小白白袁浩喺度。有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呢，咁要话俾大家听㗎喎。咁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一个通告都系射击练习嚟嘅。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出面有冇塞车呢？咁真係要问下晨光交通天文台嘅 Didi 啊。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早晨，咁出面嘅交通情况交俾你啦。 好啊，咁今朝早都几好啊，即係恒常嘅车龙啫。咁包括係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而家排到去电话机楼。咁而路面方面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嗰段呢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嘅。咁另外都好讲好耐㗎啦，因为西贡嘅北潭路斜坡巩固工程。呢段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 即系都叫通咗。 单线双程，单线通咗通咗好耐噶啦。咁但系单线双程即系未正常嘅行车线咯。 即系有小心，有啲工人或者系有啲红绿灯喺度，咁大家就多一盏喺度。 系啊， 咁啊等下咯。 系啊，最紧要就系有车过咯。 系啦， 等下都冇所谓系咪？ 等下都好啊，等到啊嘛。 系啊，等到。咦，我头先咧咪后咧，小白同你倾偈咧，咪讲开咦，全香港第一架嘅双层电动巴士嘅。 系啊， 你同我讲，你话你好想。试下搭喎， 系啊，好想试下咧，就系坐嗰啲电动嘅巴士啊，因为自己咧都系接触呢啲叫做即系柴油啊、石嗰啲普通汽油车比较多啦。咁如果你话电动车咧，咁我都有坐过，但系真系坐得唔多。咁啊，都 feel 到入边咧个车厢的确系好宁静嘅。咁啊，至于巴士方面咧，因为佢好似系九巴嗰度就 系 行弥敦道嗰条路啊嘛，有啊嘛，系啦， 单层嘅， 系啦，单层嘅有见。过咁啊，未坐过。 系啊，咁好消息啊，因为城巴你知不啦，系走香港线噶嘛，以前 系啊。 咁城巴咧就拥有全香港咧第一架，其实第一架双层电动巴士。咁早前咧，Toby 都讲过喺香港大球场出发啦。嗰晚嗰次咧就系、是、哇，啲巴士咪凌晨3点钟 系啊，好犀利啊， 好夸张。咁就喺香港大球场出发啦，嗰条路线咧就系5号 B， 就系服务呢个港岛区嘅。咁但系由琴日开始，星期一开始咧就唔系啦。九龙区咧都投入服务啦，即系呢一架巴士咧就喺九龙区都可以见到嘅。 咁、即系佢原本行五号 B 嗰条路线咧，佢 就冇咗啦， 唔行啦， 系啦，嚟咗九龙啦。 哦， 系啦，咁喺九龙区投入服务啦，就会试行咧，行嘅区内咧有3条线嘅，就循环咁样啦，当然得一架啫。咁啊，呢3条线啊，你睇下撞唔撞到啊，小白。嗱，城巴嘅20号线就系来往， 见唔见到啦？唔好撞佢啊！ 系 话晒佢一架车， 睇下遇唔遇到啦？冇错，大家 唔好撞佢，晨早流流。 遇到系。咁啊，城巴20号线啦，就系来往启德嘅木安街至到大角咀嘅维港湾嘅。嗱，20号线啦，你睇下佢睇下得唔得啦？20号 A 就是来往高铁的西九龙站至到启德， 22号 M 就系来往启德嘅邮轮码头啦，至到土瓜湾嘅。咁呢三条线咧，都系会用呢个新嘅双层嘅电动巴士嘅。 哦，土瓜湾一带启德附近咁样。 启德邮轮码头至土瓜湾。 系咯。 冇错啦，即系三条线啦，20A、20M 呢三条线嘅。咁城巴就话啦，希望咧九龙嘅市民咧都可以体验到双层嘅电动巴士嘅舒适。寧靜、零排放呢啲咁嘅優點嘅，咁都幾好嘅。城巴都一齊推動呢一個綠色運輸啦，真係發展嘅一大步啊！ 寧靜啊，真係非常之緊要，同埋舒服啊嘛。 環保都好緊要啦， 梗係啦。即係不過寧靜嘅時候咧，有樣嘢要提一提啲乘客喎。 點樣啊？ 即係你喺上面好舒服啦。咁如果你喺搭緊巴士嘅時候啦，公共交通工具咧，個電話嘅音量咧， 哦， 真係係值得關注嘅。咁啊，最好就自备耳机啦，咁啊插住佢或者蓝牙咩都好，总之你自己谂办法，就唔好令到个电话出声。系啦，咁啊，香港其实就已经好好噶啦，即系你可以喺搭车嘅时候倾下偈啊，咁都系即系咁多年以嚟都冇乜所谓。咁如果你话譬如有啲经验就系、是、譬如日本咁样啦。其实你基本上搭车咧，甚至乎系搭巴士咧，系唔系好讲嘢？ 系啊，你讲 系好安静嘅。 我记得好搞笑嘅，嗰次咧我搭小巴啦，个小巴嘅个司机位后边咧贴住一大张 A4 纸，写住你哋嘅家事、你哋朋友嘅亲戚嘅事，我都唔想知道，我唔想知道，请你将音量收细。 系啊， 因为有啲人直情坐喺个司机位后边，好大声咁讲。 系嘅，系嘅，系嘅。 我真系好怕，我都好惊，咁所以其实真系讲嘢细声少少咯。 系啊，咁啊难得而家你话譬如电动嘅巴士啦，相信咧比而家行驶紧嘅一啲叫做汽油巴士咧、柴油巴士啊嗰啲咧，系更加去到宁静嘅安静啊，咁啊不如有个咁舒服嘅环境咧，就唔系俾你变成个人影院嘅， 系冇错 吓，咁啊俾大家一个舒服嘅宁静嘅环境嘅，咁啊坐喺度休息下，睇下风景咁样，几开心你话，咁先可以享受到呢个电动车嘅乐趣啊嘛。 冇错，头先阿小白你讲到咧，但系咧好靓嘅，佢个车身咧，你睇下可以喺图片睇到， 好易认噶系嘛， 深蓝色同埋鲜蓝色为主嘅， 哦， 好靓，我自己觉得吓， 成个水族箱咁喺度， 系啦，感觉到唔同啊。因为九巴就是绿色为主，它就是以蓝色为主的城巴，咁车头咧写住 Electric City Bus 咁样嘅，咁都系唔错嘅。咁啊，象征咗电池可以驱动啦，同埋零排放。不过呢个巴士最多可以载到113个人嘅， 咁啊都几好力， 唔错啊， 坐到咁多人都仲可以行到。 科技咧带嚟人哋嘅 冇乜嘢，你计算过晒噶嘛？ 其实我有谂过嘅，我有谂过，即系你有冇发觉喺阿 Barbie 熟啦，佢 Con U 嘛，即系香港大学嗰度咧，好鬼斜嗰度啲路。 哇！你知唔知我嗰阵时日日搭嗰架巴士咧，我都觉得好惊噶， 太斜我都觉得。 即系你一有红绿灯停，又要俾大啖啲油先至可以上到上去噶嘛。咁如果你话落斜嘅时候又唔敢拖住个壁咧，又惊佢失效咁样。 系啊， 嗰段路咧，即系迟啲，如果你话电动车都行埋，真系电车嘅一个大嘅里程碑啊！ 同埋真系好刺激噶，你知唔知我嗰阵时谂翻起咧，我同我有个朋友咧就成日都一齐放学嘅，咁因为大家都要出翻九龙啦，由港岛出翻九龙啦。咁啊，约埋一齐搭巴士啦。哇，跟住我想讲咧，好多时喺嗰个站上车咧，我哋排得后啦，啲乘客嘅时候咧，咁系冇乜得拣嘅。一系咧就企喺司机位隔篱嗰条黄线后边啦，一系咧就剩翻嗰啲咧车头位，即系楼上嘅车头位啊，好恐怖啊， 好刺激噶，好似坐过山车咁，一系最头，一系最尾。我通常都拣呢啲， 快少少都个人都成个升起咗。 系啊，跟住我同我同学两个都好惊，但我同学隔篱咧男仔嚟，佢都嗌咯喺度。 啊！咁好笑啊！咦，真系好想去。 最惊嘅应该系楼上嘅最后嗰排，嗰个离心力嘅最犀利。 佢会蹬嘅，因为真系 系啊， 即系掟弯，然之后再蹬，好恐怖。 我以前咧翻学嘅时候都有坐嗰啲坐巴士嘅，咁啊坐巴士嘅时候，咁佢都有行嗰啲山路咧，哇！嗰啲山路个有阵时个司机咧，即系快少少嘅时候咧，我真系坐楼上嘅最后嗰排咧，我成个。弹起咗， 系啊，会噶， 个 pat pat 嘅离开咗个座位， 仲 有啲巴士咧，揩到啲树都沙咁样。 系啊系啊，所以嗰啲即系叫做收树嘅工人咧，好重要。如果唔系嗰个巴士咧，即系撞落去嗰啲树，砰砰声 啊，再扫个车顶啊， 系啊，哇，即系呢啲巴士嘅 惊心动魄啊！呢啲 不过唔紧要，我谂住香港咧咁多人才啊，有咁多科技精英，我相信好快脆咧，你嘅愿望会达成嘅。电动巴士一样可以上车， 系啊系啊，咁啊上埋啲斜佬啊正啊，好。今日朝早唔该晒 Didi， 唔该晒。 天气方面咧，问一问阿 O 啦，早晨阿 O。 喂，早晨 ，Barb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咁啊，出边天气点啊？ 哦，今日都系麻麻地啊，阴阴天咁样啦，但系又未落出雨啦。究竟会唔会落雨都系未知之数，总之就系、是。 一个阴天啦。咁温度方面咧都系热少少嘅。不过头先听你讲话，喂喺西营盘饮早茶咧，即系记得起读书年代啫，喺学校嗰度行落去饮早茶真系见正喎、啊，仲有呢个流沙奶黄包啊，如果之后就。整翻过啊！ 你芭比有冇去嗰度饮早茶咁嗰阵时？ 少啲、啊，因为我都几怕咧，即系行得远啦、啊。同埋咧，通常我啲糖咧好抵嘅，我排晒全部物质质咁样上晒就嗱嗱声翻屋企啦。 你冇上天下地咩？你 试过有啊？朝头早八点几上完，晏昼五点几再上、啊。 可能芭比勤力啲嘅，我呢啲攰仔先去饮早茶。有嘢 唔系，你经济能力比较好你。 喂，好啦、啊，咁啊，详细天气俾翻两位拍档讲下。 好，唔该晒哦。咁啊，出边啊，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以及局部地区有雷暴，咁啊留意住啦吓，可能都要准备定你嘅雨具啊。最高嘅气温啊，大概31度啦，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咁啊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啊，天气。哎呀，天色逐渐好转之后，天气有炎热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而家29度，相对湿度83%，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咁啊低水平嚟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星期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们倾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之前嗰几集咧，好多都讲到感情问题啊，咁啊，我谂啲感情问题暂时可以摆埋一边先啦，已经好多嘅方法，大家需要啲时间去到处理啦，或者去到练习啦，唔系一朝一夕可以解决到啊。反而咧，今日我想请教一下周博士咧，关于一啲自身嘅问题，我发现有啲朋友咧，譬如约翻出嚟倾下偈嘅时候啊，好多时咧，佢都会将个重点咧摆咗喺其他人身上。即系譬如话啊，一出到嚟，佢唔系讲自己嘢嘅，亦都唔系咧将好多嘅焦点啊、精神咧放喺自己嘅未来啊、将来啊、事业啊应该点做。一出到嚟咧，都系讲人哋啊，你知唔知啊？边个而家点啊？啊，边个而家点点点点点啊？咁样咁，其实咧，我哋系咪好惯常？即系第一就系是非当人情啦，第二咧就系将一啲自己嘅心神咧，好似摆咗喺。外间身上啊，点样可以将嗰个重点焦点放翻喺自己度咧？周博士， 系啊 ，Kitty， 你讲得好好啊，就系、是、好多人好习惯一坐低系讲咩咧，就系讲唔在场嗰个人，甚至嗰个人可能啱两分钟前喺度嘅，佢一去咗厕所或者一早走先咧，大家就开始讲，我净系同你讲嘅咋。我关心佢，我先讲俾你听嘅咋。佢又包二奶啊，又婚外情啦，佢最近有精神病啦。其实如果我哋真系关心佢，点解唔同当事人讲咧？系同晒全世界所有人讲，唯独唔同当事人讲。咁正话 Kitty 你讲得好好啊，就系、是、其实我哋好值得留意我哋嘅投射啊，就系、是、将本来自己嘅问题系投射喺对方身上，嚟到逃避自己嘅责任，系得到一啲情绪上嘅满足感。但系嗰个满足感其实好危险啊，即系。其实从来冇处理嘅问题，亦都冇提升到自己内在生命嘅质素，咁就自己变咗是非精，咁啊结果又吸引好多是非翻嚟啦，咁结果令到人生一镬粥啊，吓咁自己一路人生系冇进步冇提升，咁呢个系一个我哋非常值得留意嘅一件事嚟嘅，其实好多人都有咁嘅情况嘅，吓咁我好多谢你睇个题目吓。 系咁，点样可以将嗰个习惯改咗去咧？唔好净系即系识得讲人哋，可以将多啲嘅焦点放翻喺提升自己身上咧。 嗱，可以不断同自己讲七个中文字，就系、是、自己责任自己负。首先负翻自己嘅责任，然后将对方嘅责任咧俾翻对方。即使对方系你嘅仔、你嘅女、你阿爸、你阿妈，我亦都冇办法背负属于对方生命嘅责任嘅。我越想背负对方生命的责任，只会令对方更不负责任，而我自己又搞到自己一锅粥，自己的情绪好被触动，明明他没什么的，但我自己比他更不开心，然后就因爱之名说爱他，就搞到自己借晒，其实就是这个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大家都轻松自在，大家都有自由，然后个焦点首先摆在自己身上，即是自己有力量，自己懂得爱自己， 我才能夠吸引到一些很正的人事物來到我身邊的、嗯、所以多一些每天起身給自己靜一靜，感受一下自己內在的能量，感受自己的需要，譬如我會不會很擔心呢，很焦慮呢，我好冇力量呢，然後為返自己嘅需要負責任，唔好輕易去抱怨，最衰都係即係千錯萬錯不是我的錯。我通常就由阿爸阿媽開始鬧起呢，就鬧到隻貓隻狗啊乜都鬧晒，咁結果越鬧越痛苦㗎，即係唔會令到自己開心囉。咁所以自己責任自己負係好關鍵嘅一樣嘢，咁同埋下次當我哋去講其他人嘅時候呢，即刻問自己一句說話，基於乜嘢我要講其他人呢，佢觸動到我乜嘢痛點呢？嗱，呢個值得講嘅，即係我哋通常關心其他人嘅原因，或者講其他人咧，因為佢觸動到我某啲嘅盲點啊，嚇、嗯！即係譬如我遇過有一兩次一啲明星咧，一啲緋聞啊，男明星女明星，我身邊有啲朋友係咁講其他人啲性嘅關係，咁我終於忍唔住一句，我就問佢啊，我話你最近性生活係咪好唔愉快？係咪好性飢渴啊？咁因為好熟嘅，所以我就直接。料啊， 都直入， 啱都直入啊！我心谂你，哇！你系咁同我讲其他人啲性问题， 系， 我成日觉得好烦啊！你不如即系大家 讲你自己啲问题出嚟啦， 又唔肯讲喎、啊。咁好明佢好多性需要已经压咗，咁佢自己就呆咗。佢梗系啦，咁啊，咁我哋讲下你自己啊，不如好嘛？咁其实系令人反感噶，咁同埋系不断逃避自己嘅问题啦。啊，咁呢啲都系我哋值得留意嘅。 可能都是一个警号嚟嘅，即系咁讲人哋啲某一个范畴嘅嘢咧，都可以同时间检视一下自己系咪即系自己对于呢一方面嘅嘢系好敏感咧，或者系即系系有一啲嘅追求咧，即系就系咧即系触碰到你，即系令到你咁想去讨论嘅一啲嘢到底系点解咧？啊，另一方面咧，我又想问一下周博士，你觉得另一个方法可唔可以话将嗰个重点摆翻喺自己身上咧？就是可能找一些东西去学，去到增加回自己的技能，令到即自己没那么闲，即是很得闲的时候你就会 去留意人家、啊、看人家、啊、去比较、啊、这样你觉得这个是不是都是一个方法呢？ 是啊，这个肯定是啊， Kitty 你讲得很好，就是一个很喜欢讲其他人呢，通常是一个低自尊、低自我形象、低自我价值，其实他找不到个自我价值感，咁啊，不斷將啲問題投射其他人，透過去講其他人幾衰嗰啲秘密咧，去積累佢個人嘅資本，令到佢好似變得好特別。你想知秘密，你問我啊，你問我好多其他人嗰啲即係緋聞講俾你聽。咁呢個係吸引力法則嚟嘅，亦都令到自己黑人憎。所以你講得好好啊，就係提升自己，去豐富自己嘅內在嘅修為，自己嘅學內涵，自己嘅興趣嗜好。逐漸咧，我快樂都嚟不及啊！每日好幸福快樂，我就冇興趣講任何其他人嘅嘢，因為我每日都去唔單止自我快樂，我仲要貢獻自己、發揮自己嚇。咁然後結局咧，即係只會吸引啲更高質素嘅人嚟到我身邊。所以如果你而家發覺你身邊啲人都係是非精咧，原因得一個啊， 就係、是、你是最大精， 冇錯啦。多啲留意一下我身边系啲咩朋友咧，嗱唔好话佢哋啊，佢全部都系我亲手创造出嚟噶、嗯，我哋好需要去睇自己啊，好嘛？ 所以好多嘢都系自己嘅选择，自己拣嘅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将嗰个重点放翻喺自己身上啦，去到提升自己啦，唔好将个重点咧摆咗喺人哋嗰度，人哋事关你鬼事咩？系咪？好啦，咁啊，今朝早咧多谢晒周博士，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 接通，已全部看到，快乐。 7:28一首嘅歌曲嚟自陈卓贤嘅 Got You， 出面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好快脆咧，会听埋7:3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嘅晨光第一线陪住你。 今日系7月5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7，适宜。纳采、定盟、嫁娶、祭祀、祈福、开市、纳财、立券、仪洗、出行、修造、动土、起基、拆卸、扫舍、安香、安床、造船、开池、掘井、栽种。 Kiki 今日咁好，即刻醒晒。 小白呢、這个钟数应该系要醒噶啦。今日忌行丧、安葬、破土、作灶、伐木， 收到晒， 唔使太紧张。今日都系世界羽毛球日， 我会约埋朋友尝试唔同类型嘅运动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寻日新增1841宗新冠病毒确诊，其中1645宗系本地感染，冇新增死亡个案。学校呈报600宗嘅阳性个案，包括过去几日嘅感染个案。4间学校有个别班级要暂停面授课一星期，包括土瓜湾嘅码头涌官立小学6C班，呢班共有4宗个案，其中2名嘅学生。感染懷疑 BA.4 或 BA.5 變異病毒株，學校累計有8宗個案，其他班級暫時無需停課。另外新增3間長者院舍和2間殘疾人士院舍有確診個案，共涉及4名院友和1名工作人員。衛生防護中心說，相關的密切接觸者需要送往檢疫。美国芝加哥市郊海兰帕克市举行独立日巡游期间发生枪击事件，至今造成6人死亡，24人受伤送院。警方锁定一名22岁男子克里莫三世，警方认为他是武装分子，非常危险。警方在枪击案现场发现一支的步枪，怀疑枪手在屋顶向人群开枪。总统拜登对枪击事件感到震惊。形容在独立日发生的枪击再度为美国社区带来悲痛，联邦政府会继续努力打击枪支暴力。俄军控制整个卢甘斯克地区之后，总统普京下令国防部长绍伊古继续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香港残疾人运动员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扮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时间来到早上的7:38啊，室外气温现在29度，相对湿度 81%， 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现正生效的。 嗯，咁啊，今日呢同小白同埋 Kitty 讲下呢一个题目啦。咁啊，唔知你去美式快餐店呢，中唔中意点嗰啲苹果批啊，芋头批啊，仲有咩批，菠萝批啊。 佢有啲期间限定㗎喎、 啊。 我记得有啲。 香蕉批，我记得好似都好似有出现 過。有田园批嘅，田园批就係、是、有啲薯仔，跟住有 啲。真定假？啊，冇见过嘅， 你觉得我似生安白做咩嘅样？系咯，所以你听我讲，田园批咧，佢唔系成日有嘅，但我有食过，就系佢有啲薯仔啦，跟住有啲类似好似青豆嘅物体咁样 咯。个人感觉得唔得啊？你觉得？ 因为我好憎青豆嘅，咁所以唔系，但系佢个味道系唔差嘅。 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 我有食佢菠萝批， 菠萝批点噶？ 菠萝批我觉得都几香。 个人啦，又个人， 个人啦， 个人口味啦。我中意香芋批嘅。 香芋哦，因为我 红豆批我觉得 红豆批系啦，都 OK， 因为我都中意食红。红豆嘅 系，其实佢啲红豆批可以进阶噶嘛，即系啊，我记得小白咪讲过日本十姓红豆系最出名 啊，哦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 北海道啊嘛， 北海道十姓红豆，咁佢可以进阶，跟住咪卖贵啲， 系啊，你见佢 劲啲咁，好似啲红豆又劲啲， 你见佢而家嗰啲雪糕咧，咁佢嗰只其实就叫翻佢嗰个名啦咁样，咁但系咧，因为佢嗰只类似雪糕嘅物体咧，佢就成日都会出嗰啲限定啊嘛， 哦即系新地 系啦。系啦，咁佢有阵时咧，佢会有咩士多啤梨味？ 福冈士多啤梨，总之加个形容词喺前面。 冇错啦，佢之前咧曾经有出过咩，直头讲话系甜王咁样噶，跟住佢而家咧就已经降格变翻做呢个福冈士多啤梨咁。 系啊，几好啊，迟啲整个金豪包咯，边度出噶？流浮山咁样。 系咯， 唔系我嗰日买雪条都系买雪条，唔系喺佢度买啦。跟住嗰个唔知咩朱古力雪条，咁朱古力咪朱古力咯。跟住总之喺前面加咗一个好长嘅地方名，我唔记得啦。总之。 跟住系类 似嗰啲 大佬，日明明唔出名噶。 头先万尼亚明明系车厘子嚟嘅， 同埋出生蚝、啊。 唔系，但系你觉得好似好劲咁样，我跟住我即刻话哦，我话 系咪比利时啲小镇啊？ 我唔知啦，系啊，但系仿似好似劲好多咁咯。 系啊 ，anyway， 咁啊，美式快餐店咧呢一个批大家都有食过啦。嗱，我自己就中意原组嘅苹 果批， 因为够甜，系啦咁样。咁啊食得多都唔系好掂，因为你都 feel 到佢个甜度有几高啦。 因为咧。你苹果一定要落好多糖啊，即系因为你煮完之后佢会偏酸啊嘛，系啊。 咁啊，佢个包装咧咪有两个窿嘅，知唔知嗰两个窿有咩用？ 梳气咯， 梳气。小白咧， 梳气咯，唔系咩？ 梳气啊！嗱，大家 唔好 都 系焗住入 边， 系咯，如果唔系咪淋咯。 咁啊，大家都觉得系梳气，但系咧喺讨论区嗰度咧就有人 post 咗出嚟，就系话啊，其实大家冇谂过呢一个窿除咗梳气之外，仲有咩用咧？ 我再谂到啦。俾你闻个香味咯，等你食之前闻到，哇！快啲食啦，快啲食啦！ 即系等于嗰啲牛扒餐厅，佢嗰个抽气扇咧，一定要向住条街嘅， 同埋即系等于你食铁板咁样嗟 嗟一声。嗱，众说纷纭。嗱，头先你哋讲嗰啲说法都有嘅，话俾闻个香气啊，俾你知道入边冇呃秤啊，冇呃秤都好紧要喎， 系啊， 即系你知道佢真系完好系个surface area， 真系有咁长啊，系咪先？咁另外咧就俾你一路食嘅时候咧就吞前啲，即 系 佢俾你用两只手指吞前，因为有阵时你尴尬啊，你唔想，尤其是喺疫情嘅缘故啦，你尽量唔想将自己嘅手掂到入去嗰个苹果批又好。 系啦，掂到嗰个皮都好啦，即系你有人第一嘢食苹果派，你点食？吞出嚟噶嘛， 即系 怼落个口咯。 少少， 我会用利用呢个人类最伟大嘅发现，就系呢个地心吸力。 吞啊嘛， 慢慢跌佢出嚟。 大家都系咁啊，吞到一个位，你想 hold 住佢咧，或者你吞到末端啊嘛，即系你譬如咧，四到三分二咧，咁你咪要慢慢。捋佢出嚟啦， 你就要紧张啲啦，因为你惊一折嘅时候咧，成嚿就飞咗出嚟， 同埋有啲汁都会整到出嚟咁样噶嘛，咁所以食嘅时候都小心。嗱，呢啲都系网民说法，不过咧有啲网民咧就发挥创意啦，就系咧包括有乜嘢咧，就系、是、俾个批咧睇下 呢个世界系咪？ 系啦。 唔系俾你用嘅，俾个批用嘅。 俾个批睇下，究竟系边个食我先？喂，原来系你啊！俾你食咁样啊！啲网民嘅创意好有趣。 搞笑，好。 有另一个咧，就系特登咧俾两个窿你，将啲税咧跌咗出嚟之后咧，俾你抹翻自己张台用，即系你做翻运动啊！因为咧你摄取嘅卡路里好多啦，即系你喺屋企 啦。特登咧俾两个窿你， 系啦， 跌啲 碎 出 嚟，系啦，喂，成台都系碎啦！小白，你食到嗰啲苹果批， 呢个真系创意嚟噶。 咁你 抹 翻佢啦，咁你抹埋，顺便抹埋我哋啦，系啦。 咁你个卡路里咧就 可以燃烧翻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咁啊。 仲有冇有创意嘅？ 有嘅，但有少少唔讲啦，因为 Apple Pie 都系比较得意啦。 喂，你有冇睇过有一个 嘅世界？ 讲话佢哋嗰啲汽水个盖咧，咪有几个圆咕碌嘅？ 汽水 系啊，佢哋即系呢间餐厅嗰个盖啊，咁咪有几个圆形嘅，好似太空杯咁样突出嚟嘅。 即系胶盖， 冇 错， 胶盖咁突出嚟噶嘛。咁有啲人咧，其实我见到嘅时候，我都会手痕咧，想揿落去啊。揿完落去之后，我咧觉得个人嘅心情会好咗。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即系同埋俾你临尾揿翻扁佢系咪？ 系啦， 即系佢再俾你砌，因为俾你食完之后砌翻佢， 系啦， 再揿翻。 咁呢个突嘅设计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過？其實網上面都有人講過，其實嗰個設計係有咩用啊？ 係、 哦，其實 有 佢話有用嘅喎，佢話有用嘅喎，因為佢話呢一個設計咧，其實佢仔細即係仔細啲去睇嘅時候咧，其實佢亦都有分，就可以俾啲工作人員咧就知道你所點嗰個嘅飲品咧，到底係邊一類型嘅飲品？ 哦、 例如咧係咪無糖系列啦、 啊？暗號即係 係啦，類似暗號啦，係唔係加咗冰啊？定係酒冰啊？係咪茶啊？定還是其他嘅飲品咧？都可以喺嗰、那個點個嗰幾個突位入邊咧，有唔同嘅排序，就代表住唔同嘅嘢。 哇！咁要記曬咯， 係啊， 即係突粒突突粒，咁就代表冇 突突粒 嘅 突粒突粒 突粒突咁樣。 打工係咁噶啦，嗱，即係我睇曬。 不過我相信啊， 係。 新入職嗰啲應該唔理嘅， 求其就拍咗個袋落去， 拍咗落去就算噶啦。 好啦，咁啊呢個蘋果批下邊啲網民咪發揮創意嘅，跟住咧最後呢個最暖心噶啦，係陪住你無力嘅禮拜二嘅時候度過。嗱，因為佢有兩個 窿 啦， 係啊， 咁啊 點樣詮釋先？ 社工姐姐就會同你講 ，You are not alone 哦， 因為你有兩個窿啊。你不寂寞啊，星期二。 如何难都捉紧不放手，如何难都等待尽头，世界纵使跌进缺口，答应我不可失救。Uncertainty is burning me up mentally， 要等到几时？日日别折磨。We ain't scared anymore， 停下神就 when lives can be restored。 Bad news is all that we hear， like that kid drenched in tears， knowing that the same time next year his friend his house ain't gonna be here。 Got me thinking what am I dogs next， are there any other 处理方式？ Don't know what else gonna be taken by this virus， someone tell me this pandemic gonna be us to our knees till we forfeit。 如何能够捉紧不放手，如何能够等待尽头，世界纵使尽缺口，再痛也不可失救，窒息都张不开口，灵魂在脑内不会没走，身躯再渺小都可撑到最久，用两手抵挡气流。Oh, I'll be fine. Oh, I'll be fine. Yeah, that's right. We need to hold on to the light shine. grinding from my surrounding. Prepare to fight, we just keep on surviving. Do what is right, no matter what's happening. Have the respite from our daily suffering. Cause you know, can't put a hold on this marathon. Stay strong, grit and teeth, 当着曙光。就算生活变到几番我的放松。Feel time to time to give up, you're not alone. 如何能都捉紧不放手，如何能都等待尽头。世界纵使跌进缺口，再痛也不可失救。窒息都张不开口，灵魂在脑内不会没走，身躯再渺小都可撑到最久。 早晨时间7:48，听过 One Promise I'll Be Fine。 头先咧听你哋讲咧 ，O 咧嗰个嗰、那个批嘅问题啦，咁啊批个问题咧就系、是、到底个盒系点样用咧？咁、但系原来咧最近咧其实都唔单止净系呢一个问题需要大家去思考、哦，反而仲有其他嘅问题、哦。好啦，问下你哋啦，你哋住酒店嘅时候咧，而家呢个年代咧，通常咧就系会用房卡呢一样嘢啦。咁、房卡咧就唔会再好似以前咁，因为我记得我以前细个住酒店咧系开锁匙嘅，我好记得咧仲要系啲锁匙咧有个锁匙盒嘅，即系如果你 check out 嘅时候咧就可以将条锁匙抌翻到嗰个锁匙盒度，或者咧有啲酒店咧就系、是、 当你lobby 嗰个锁匙箱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一个即系回收锁匙嘅地方啦。跟住我又记得咧，有一次我去旅行嘅时候咧，咁就系话如果你想出去咧，你又唔想带住嗰条锁匙，因为个大木牌咧好大嚿嘅。咁佢就话咧，你就可以摆喺嗰个锁匙嘅箱，即系收集箱嗰度啦。然后咧就会有人帮你啦，即系 room service 咧就摆一个箱。跟住咧可能系keep 锁匙嘅摆一个箱。跟住譬如可能咧，你锁匙想暂存喺嗰个嘅 reception 嗰度咧，又摆一个箱咁样。咁咧就话咧。你譬如佢哋处理咗兜锁匙之后咧，咁你就可以分咗类，就知道你系 check out 啊，暂存锁匙啊，定还是系想叫啲人咧上嚟执房啦，咁样，即系都有啲咁样嘅安排嘅以前。咁但系好啦，而家转晒做房卡之后咧，我又问下大家啦，你哋对于呢一个新嘅酒店房卡嘅用途或者系佢嘅设计，你哋有咩感觉咧？ 嗱，关于你直话讲咧，阿 Barbie 讲直话嗰阵咩将条锁匙放喺边个位置，我就从来都唔信嘅。 系咩？ 因为咧，你系唔系都会有人入嚟 room service 噶，即系执房咧？ 唔会噶，而家原来。 因为佢系靠门口嗰块牌嘅啫嘛，即系你叫你执房定还是唔执房？我试过住一啲咧，即系我瞓紧觉啦，我就系唔记得咗挂嗰块牌，佢、就入嚟噶啦。即系你唔使嗰条锁匙放喺边度噶嘛。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一啲幾星，即系五星四星以上， 佢就分得多啲嘅，分得仔细啲啦。 有阵时你住嗰啲。即係廉價少少嘅，即係佢都唔理你啊！總之你有嘢，佢要執房就執房，好似阿媽要入嚟就入嚟咁樣啊 好好 casual 嘛，即係諗住，其實我都為你好啫，幫你執乾淨啲地方咁樣。嗱，點解突然之間咁講咧？因為我最近咧就發現，原來咧某一啲酒店咧喺嗰張嘅鎖匙卡上面咧係會印咗一啲標籤同埋一啲温馨提示嘅。嗱，唔知道你哋咧，即係如果去 station 或者去旅行嘅時候咧，攞到嗰張房卡咧，會唔會仔細望下張卡上？上面嘅文字嘅咧， 梗系冇啦， 冇啊！佢开到道门就得啦， 系 大部分人都唔会望嘅。 最紧要讲嘅啫嘛，你唔使望嘅。 讲即系点啊？ 咩？ 即系各开敲门咁啊！ 我哋自己嘅啫，我哋自己嘅啫。 哦，咁样。因为咧其实好正常喎。而家啲房卡咧系电子系统啦，通常你 check in 嗰一下咧，佢先至会攞嗰张卡嚟嘟嗰个房嘅曲啦，然之后你就用嗰张卡去即系佢循环再用噶嘛，因为咁先攞翻嗰张卡去开门嘅。所以咧以前咧，我以为嗰啲房卡系嗰张房卡嗰个系统系跟住嗰个房嘅 number， 咁我系错啦，原来唔系咁样嘅。 好啦，点解突然之间咁讲咧？原来咧，当你仔细睇下啲酒店房卡上面印嘅文字咧，你可能会发现一啲端倪喺度嘅。原来咧，有啲酒店房卡咧，佢系写得好清楚一啲嘅温馨提示。咁而呢啲嘅温馨提示咧，当你睇完之后咧，有机会咧，你会觉得啊，点解咁有趣嘅咧？咁 譬如有啲咩？ 嗱，譬如有啲乜嘢咧？嗱。第一个咧系好正路嘅，就系教你咧，原来嗰张酒店房卡咧系可以帮你 access 到，即系使用到嗰个酒店房间嘅 WiFi 设施。即系譬如话，如果你咧将佢摆喺嗰个房间入边嗰个 WiFi 标志咧，咁你就可以即系可能你会 connect 到一啲装置啦，咁样。咁呢个好正常嘅用途啊。 即系俾个密码你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你可能可以连接到嗰啲装置咁样啦。好啦， 我哋呢度唔使啊。 我哋呢度唔使。 我哋有小白得，小白会教 会 share 俾我哋。系啦。都冇問題嘅，但原來咧，因為咧有啲酒店咧發現咧好多嘅住客咧用咗張房間嚟做一啲古怪嘅用途， 張房卡 係啊，咁所以咧佢就將嗰張房卡上面咧就印咗啲温馨提示，就懇請嗰啲住客咧千祈唔好做某一啲嘢咁樣。咁佢原來咧絕大部分嘅旅客攞咗張房卡之後咧，有幾個動作咧佢哋係會攞嚟做嘅，咁所以咧就。導致到嗰個酒店嘅房卡咧，經常損毀折舊啊，即係嗰張卡好容易爛啊。 譬如咧， 譬如乜嘢咧？好啦，第一樣嘢，我覺得我都諗唔到點解會咁做，攞嚟切嘢啊。即係譬如可能你去旅行冇帶刀咧，咁於是乎咧就攞張卡嚟切。瓜啦，或者切菜之類咁樣，即係佢有埋圖解嘅。 咪、那個用途咧，我覺得係可以嘅， 如果夠利嘅話，係嘛？ 即係切到，但係咧，係你夠唔夠膽食啫嘛？ 咁污糟， 張卡咁污糟，我唔驚整爛張卡啦，我驚整污糟個生果啫。你洗你都係洗嘅，你都係。即係個心有條刺噶嘛？ 哦，即係你硬係覺得佢其實係污糟嘅，洗極都係有菌噶啦咁樣。 係咯。 咁嗱，證明阿鐘哥就唔會咁樣做啦。嗱，咁第二個用途你會唔會咁樣做咧？就係好多嗰啲旅客咧就會攞張房卡嚟當飛鏢嘅用途。 咁又唔會啦呢、這個。 因為其實真係會咁樣就真係會掟爛咯。其實。 唔係，咁我又唔會，因為咧呢啲係需要即係日琴日講阿倪康先生嗰啲啊，我要經過專門嘅武術訓練，我先做到噶嘛。我平時點會用得著啫？ 哦，都系嘅。 系啊，同埋如果系嘅话，都可能攞 pair 牌飞嘅啫嘛。你唔会攞张房卡去飞。 其实我真系好想知咧，嗰啲卡咧，嗱睇电视咧，嗰啲卡咪咁样嘅，飞咗之后就会喺个墙嗰度摄住咗 嘛。 但系我就唔觉得佢真系可以做到呢样嘢，除非你真系有武功底子，或者你埲墙真系咁容易可以摄到嘢入去啦。如果唔系，我觉得都即系，尤其是嗰张房卡都有一定厚度噶嘛。以前咧，我好記得睇電影嘅時候咧，就話以前舊式嗰啲地鐵飛咧，咪軟身啲嘅。咁都有啲房卡係嗰啲軟身嘅質地嘅。咁嗰啲就即係電視裏面就話，可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用途啦。例如你冇帶鎖匙，有機會可以係啦，即係唔知點樣整啦，我都唔識啦咁樣。 你使唔使學啊？ 我唔想啦。 我試過可以教你，唔係道道門得。 哦， 某啲門。是好容易用嗰隻嘅，所以你有陣時睇以前嗰啲嘅嗰啲咩懶係特務片咧，佢會教你用，因為 有張卡噶嘛，係啦， 用嗰張卡擋入去啦。但有陣時咧，嗰度門同嗰條罅好窄，同埋要轉彎噶嘛。就係用嗰啲軟身嗰啲 飛啦， 車飛咧，攝落去。 我記得細個都有睇過啲戲，令到我好似係有試過用啲車飛喺屋企度門攝嘅，咁當然唔得啦， 都唔係咁容易。同埋我成日覺得咧，你如果再整咗嗰個金屬鎖咧，即係再摔埋咧。你開到下面個門嗰個鎖都冇用 嘅 喎。 咁而家啲鎖，譬如大門鎖就比較難啲嘅。 係啊， 但譬如屋企裏邊嘅，特別係廁所 門， 房門你都可能用鎖匙啊嘛。廁所門冇得鎖噶嘛，廁所門咧就好容易開，因為廁所門你唔會鎖嘅，因為佢係驚即係大家利是你裏邊個人 暈咗， 有都暈咗你開唔到啊嘛。咁一定係裏邊有粒的撳一撳嘅啫。 咦，你咁樣講，我好想翻去試下。 你用呢啲你就可以咁。咁就搞掂。 哦，即係可以試一試。咁我都如果有一日得閒，我都去試下啦。嗱，咁呢個頭先兩個用途啦。咁切嘢我都覺得 OK 嘅。嗱，好第三個用途咧，我覺得有啲匪夷所思嘅。佢就話咧，啲人攞嚟刮痧，即係刮背脊啊。 哦。 即係刮自己皮膚表面嘅嘢咁樣。 佢哋冇銀仔咩？ 用 個兩蚊就刮到曬啦。 佢衡量過之後，覺得張卡好似乾淨啲。 乾淨過個兩蚊。 唔係啊，同埋個範圍大啲啊，鐘哥，你諗下兩蚊嘅範圍同嗰張房卡，嗰張房卡嘅範圍嘅面積，起碼即係嗰條邊都闊佢三倍啦。 唔會㗎，如果識刮痧㗎，用個兩蚊銀刮㗎嘛。 點解咧？因為 你個邊個係直㗎嘛？你刮落去，你唔會全條邊都可以接觸到你皮膚㗎。 咁咪同兩蚊差唔多咯，都係有波浪。 兩蚊就波浪紋，即係啱啱好㗎嘛，即係食落去 係啱啱好。 實你去得酒店，如果核突啲講即係如果你連咁樣都做得出嘅話，咁點解你唔攞隻匙羹咧？ 嗱，又系嘅， 系嘛？ 攞匙羹挂系更加好添嘅， 系啊。即系你可以自己带只匙羹。咪同埋第二个匪夷所思就系、是，你做乜事要去到酒店突然之间要想起刮痧嚟咧？咁平时又唔刮咧？ 湿热啊！呢 突然之间系嘛？即系去到酒店先会。 唔系，酒店啲冷气冻噶嘛？你冇听过啲人去到酒店嘅时候咧，一个好中意做嘅习惯就系一入门口将个冷气校到最冻，跟住之后嗱，因为屋企会悭电费噶嘛，你唔会将啲嘢扯到咁尽，同埋因为屋企嘅冷气机。你惊佢顶唔顺，同埋你会觉得，唉，都系需要时间慢慢去呵护佢嘅，你又唔会去到咁尽啦。但好多人住酒店嘅心态就系、是，唔紧要，我横掂都住一晚嘅，即系我今晚要去尽佢咁样。咁所以啲人就会通常去到酒店嘅时候咧，可能将个冷气校到好大啦，或者甚至乎咧有好多个 case 咧、就是，即系而家就系好中意 staycation 嘅，咁 staycation 就尽兴啦。嗱，虽然咧好多酒店都讲咗，其实疫情期间开始咧就唔准多人嘅聚会啦，亦都有人数嘅限制啦，系啦。冇錯，咁因為疫情期間，疫情嘅需要啦，咁但係咧，都依然有好多人咧會選擇喺酒店度咧。啊，我真係最近聽過一個好古怪嘅嘅一個好得意嘅方法啦。佢哋所謂嘅開 party 咧，係各自各喺唔同嘅酒店自己 book 咗間房， 然後咧， 就 zoom 開 party 喎。 哦，咁無聊嘅嘢都做嘅？ 係啦，即係我就諗緊啊，幾得意喎呢一個，即係又可以各自各。即係自己各自各精彩啦，但又可以做到呢一個開 party 嘅情況。咁於是乎咧，就有一個問題啦，因為酒店房咧就會有一個噪音管制噶嘛，你知嗱，你隔離房會投訴你噶嘛，可能咁咧就話説隔離房就可能經常就聽到嗰啲即係咁古怪啊 party 聲，但係咧。揾極都唔見人嘅，即係叫啲人上極去咧，即係開門都冇多人喎咁樣。 有一樣嘢我成日都諗唔通嘅，即係譬如話你 staycation，你梗係希望一個即係温馨或者一個簡單嘅假期， 即係要放鬆係嘛？ 要放鬆，但係你點解要 book 一間酒店房？去開 party 咧，你 party 就嘈噶嘛， 佢中意一個熱鬧嘅假期咯，就係係 啦。點解唔去揾一間 party room 咧？即係要去 staycation，即係要去酒店房嗰度咧。因為咧 party room 擺到明，即係等於以前譬如你卡拉 OK 房，咁你嗰度係擺明係嘈噶嘛。係 啊， 咁但係。酒店房應該係俾你過一個好寧靜嘅生活， 點解想熱鬧之後再寧靜咯、哦，或者熱鬧之後再温馨咯？ 咁你咪去卡拉 OK 唱完之後，跟住去另間房 就翻屋企啦， 屋企兩次錢啊嘛，咁 咪得咯？ 因為佢想慳翻一轉嘅錢，咁咪變成咁咯。 不過正話你講嘅嗰張房卡咧、我就諗起嗰張我講話嗰張 pair 牌啊嘛，嗰張 pair 牌就好有用嘅，即係以前細個嘅時候咧，你經常去嗰啲茶餐廳或者茶樓咧，舊式茶樓。嗰啲伙計咧就必定袋住一張 pair 牌， 點解咧？ 佢就唔會袋住兩張，袋住一張嘅啫。嗰張 pair 牌我嚟做咩咧？就我嚟 哦，要刮台嗰啲鳳爪，鳳爪。咦、哦哦哦？你咁講起，我有畫面啦，即刻 好 即執台嘅時候咧，就喺度 刮。 嗰時就估，睇佢袋住張咩先？葵扇煙，你還是街磚八？你 哇！好有回憶啊！呢件事真係 好厲害， 真係。不過而家少咗好多呢個用途啦，我覺得已經衞生嘅理由啦。 房卡就係做房卡啦，唔好搞其他嘢， 唔好搞咁多嘢啦。 所以頭先講嗰啲，大家全部都唔好做。 力作为国家的南大门，深圳必须保障深港客货流通，又要确保疫情防控。他说经沟通之后，深圳当局已经积极处理有关酒店房间驿站的问题，包括每日名额已经由原本的1300间增至2000间，限制每个 IP 账号只能够预订一个号，和关闭怀疑涉及炒卖的账号等。美国芝加哥市郊海兰帕克市举行独立日巡游期间发生枪击事件，至今造成6人死亡，24人受伤送院。警方锁定一名22岁男子克里莫三世，警方认为他是武装分子，非常危险。警方在枪击案现场发现一支步枪，怀疑枪手在屋顶向人群开枪。总统拜登对枪击事件感到震惊，形容在独立日发生的枪击再度为美国社区带来悲痛，联邦政府会继续努力打击枪支暴力。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35.91, 瑞士法郎 0.961, 加元 1.286, 人民币 6.701, 英镑对美元 1.211, 欧元对美元 1.043, 澳元对美元 0.68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2,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421 点，升268点。 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807.22美元，卖出1808.12美元。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嚟骤雨。喺朝早八点，热带风暴艾利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偏西大约5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日本九州同本州。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咧有宗坏车噶，下角到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就系下角到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对出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较早前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个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东隧嘅九龙出口咧就车多少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都系车多少少啫。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马场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外出食饭时将汁令上会健康得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观塘安泰村、丰泰楼、何文田文运道六号、丽晶楼、柴湾小西湾村、瑞满楼、青衣青泰苑、骏泰阁、观塘公乐道79号、凤仪大厦、观塘顺利村、利行楼、观塘顺安村、安仲楼、元朗朗平村石平楼、鲗鱼涌康怡花园依二座、蓝田康华苑仲康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狼人乐团 Man with a Mission 早前在日本开他们的演出，受到疫情影响少了跟他乐迷见面，不过做好防疫工作又可以继续出发。除了演唱会之外，他们都推出全新的作品，今次都为动漫铁血孤儿制作主题歌曲。日本流网推介歌曲 Man with a Mission Play。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 Man with a Mission Plays。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虽然这里空间是有限，但是想象力就是无限的。如果你想改变，将来你的世界可以很大。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空间魔术师钟少涛、陈国邦、汤宝如、梁佩仪、冯浩洋、蔡仲思主演。 今集主角方向虽然出身基层，要面对来自家庭和成长的压力，但仍然努力向成为室内设计师的梦想进发。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0日。 国剧八三零呈现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炊事班突击比赛科目三是在野战环境下完成四送一汤，但烟汤鳄就点不着火，当一年二年都准备完成，情急之下他竟然煮出四道不同的红烧豆腐，今次他又可不可以顺利过关呢？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八点十一分啊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嗱，隔晚美股咧就冇开市啦，假期啦，美股假期啦。咁啊，睇翻港股咧，琴日冇乜方向啊，曾经咧跌好多嘅。咁啊，五市一度又倒升26点，咁啊，后劲又不计啊，咁啊，但系咧收市都要微跌，跌29点，咁啊，系咪想象中嘅冇方向咧？ 谂起自己嘅人生， 系咪啊？ 冇乜方向， 一日半日 OK 嘅，唔好长远冇方向就得噶啦。Kenny 交俾你分析一下港股先，唔该晒。 我觉得最大嘅问题都好似同我人生一样系冇钱。 你有嘅，我哋冇啫。Kenny 最主要咧就而家真系呢几日咧嗰个净流入嘅情况，虽然都仲系即系嚟自北水都系净流入嘅，不过咧就系、是、流入嗰个量就大幅减少成80%咁多嘛。咁啊冇水嘅话咧，就自然个市方面啦，就嗰个动力就一定系欠奉啦。不过咧就都走势都唔算差嘅，即系我觉得同人生一样咧都要希望嘅、 嗯，都有希望。 好似头先你提到本来都系跌噶嘛，咁、但系咧就系、是、到收市嘅时间嘅话咧，都叫做啲平均线咧都系即系失而系复得啦，咁都叫浪得到系21,800呢位啦，咁都叫做系基调都唔算太差嘅。不过我觉得都我哋咪之前讲咧，早一两日都系讲，就如果譬如个市上翻系20,000点楼上嘅话咧，咁我哋睇嗰个反弹或者睇上升嘅目标嘅话咧。都係睇21,000，跟住理想啲係22,000。咁其實呢個22,000点咧，呢、這個目標其實已經達到咗啦嘛。咁我諗呢、這個喺即係喺冇耐之前咧，其實22,000点大家都覺得好遙遠噶嘛。即係嗰陣時仲喺20,000点，唔係好耐啫喎。講真，講得好短時間啫喎。咁、所以變咗你一下子去到22,000点咧，咁我覺得都喺22,000点之前或者呢啲水位去整固下都係正常嘅。其實我都唔會話期望。在22,000樓上咧，喺短期之內會大升嘅，但係個市會偏好翻咁解咯。 想問問 Kenny 咧，即係分享一下自己嘢先啦。以前我啱入行嘅時候咧，好多前輩都話：嗱，我睇好你㗎，鐘仔，我睇好你㗎。咁成日睇好你咧，但係個表現就未必似預期㗎嘛。咁我今日睇啲報章咧，呢、這個好多大行咧對比亞迪咧都係話：喂，我睇好你㗎喎，睇得幾好添㗎喎。咁但係而家咁樣佢一路睇落去嘅時候，究竟係咪真係可以睇得佢好好咧？比亞迪？ 我覺得唔係喎，之前嗰啲人對好有眼光喎，真係睇好你係有眼光， 睇好你係有眼光。 但係而家咧， 首先要回應翻中哥先嚇， 同啲大行同啲大行睇好比亞迪一樣喎， 都係有眼光喎。 咁我覺得就咩嘅，其實睇好比亞迪咧都係而家睇好比亞迪咧。就其實係人都睇好啦，講真就，即係如果你話以前咧，睇好比亞迪啫，阿股神就真係有眼光啦，即係嗰陣時咧都未有電動車啦，即係嗰時巴菲特咧，基本上呢個係比亞迪方面咧，都係啱啱開始咧就研發緊電動車啫嘛，嗰陣時已經即係睇好比亞迪嘅話咧，咁呢啲真係叫眼光啦，即係而家呢個時間去講話睇好比亞迪啊，睇好其他啲電動車嘅話咧，其實。基本上系人都会睇好噶啦，就争在你系咪继续即系坐呢班车咁解啫嘛，唔可以讲得上眼光嘅问题咯。咁但系我觉得就都系未来嘅大方向咧，即系先讲电动车同公司系分开先啦吓。电动车就即系不争嘅事实啦，就一定系睇好噶啦，唔使谂，因为最主要未来呢啲传统车都会逐步俾呢啲电动车取替啊嘛。同埋电动车我哋成日喺节目讲咗好多次就话佢唔系一个车咁简单啊嘛，未来好。 好有發展嘅潛力啊！唔知邊個講咧？邊一間公司唔記得咗？突然間就話話電動車咧係未來呢個係個人嘅最大嘅空間啊！ 嗯， 嚇， 係啊，係啊，因為你真係好有安全感，同埋 Candy 成日都講係一個 device 嚟啊！咁、那個 device 你可以、第一啦，即係有陣時你躲上架車嗰度有喘息嘅空間啦，食嘢啦，因為你可以除低口罩啦。嗱、即係現實啲咁樣講，如果你有架車依家，你話喂買咗個快餐想食。你在公園都怕啊，但你在自己的車，你只要除低口罩， 即係空嚟㗎啦嗰個。 我啱啱所話，第時唔使買樓啊，最大嘅空間嚟嘅啫，唔使買樓。 你車中泊係咪嗰啲啊？ 係啊，因為嗱，我就都中意揸車嘅。咁我覺得揸車咧，就其實係一般人有啲人覺得啊，揸車係個代步啦，工具啦。咁但係如果你 enjoy 揸車嘅話咧，其實揸車一個享受同埋一個享受一個片刻嘅寧靜空間啊。因為嗱，你翻到屋企咁都有。女朋友啊，有老婆啊，或者有小朋友啊，都唔可以享受完全嘅宁静噶嘛。 但系都开心嘅，系啊，补翻先 吓。都系嘅，都系。咁啊，开心之余都要有时宁静噶嘛，有个人嘅空间噶嘛。 系。 咁所以变咗喺车里边嘅话咧，其实系都啱，我都觉得啊，唔记得咗边间车厂讲嘅，都系有讲到就话呢个系车里边嘅一个最大嘅个人空间。甚至乎如果你话系电动车，而家加咗好多嘅智能系统啊，同埋可能即系娱乐嘅系统，其实而家一般嘅电动车都有好丰富嘅娱乐系统喺里边噶啦。咁所以甚至冇我哋之前讲咪啊，会唔会第时系 work from car 咧，都有咁嘅机会 咯。系啊，即系有时候你泊低咗架车咧，翻到屋企你适时咧，你都唔会即刻即系入屋噶，你都喺架车度即系坐下揿下电话 啊。 即系你都有段时间，你先会自己离开个车厢，即系变成一个咁样嘅习惯。 同埋而家咧有啲我睇 YouTube 片啊。有啲香港，我唔係講外國啊。香港啲年輕朋友咧就因為唔買樓啦，就買架車翻嚟咧就改裝咧，就成為一個係即係少少嘅屋企咁樣，就揸住個車周圍行咁樣。咁我覺得都可能外國其實都有好興嘅一樣嘢就咁，香港都可能會有啲人會做咁做咯。 係 外國就由亞利桑那州咧。就揸到去肯塔基咁样啦， 我哋咧， 但系咧，我哋咧就由 长洲 落马州 揸到长洲， 落唔得长洲过唔到桥啊，落马州咧揸去另一个州啦，冧到啊， 喺黄大仙揸去乐富都 OK 啦， 系啊，短短地啦， 紧地几分钟啫， 认识嘅嘢冇所谓啦。嗱，咁啊，讲完呢啲睇好嘅，咁啊，讲下啲睇唔好噶啦，唔好到点咧？讲下只 AI 股双汤啊 ，Tammy。 喂，即系又双又汤喎。 系啊，即系汤啊，即系哇呕啊！如果你揸住咗佢，真系汤啊！佢嗰个股价啦，寻日咧又再插多19%落去，咁啊收报2.54啦。其实过去两个交易日咧就累计啊跌咗57%咁多噶啦。咁啊，不如等阿 Tammy 讲下个中嘅原因，同埋咁之后嚟紧你点样睇呢只股票呢？ 因为呢其实呢个股票我觉得个跌呢同基本面嘅关系性反而唔系太大。反而调返转呢就同呢个系即系当时上市之前呢有好多 PIPO 嘅投资者啦，其实系认购咗佢一解禁嘅话呢个股价即刻冧㗎嘛。因为之前呢其实好多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呢，其实双汤上市都一波三折㗎嘛。到最后呢其实有啲即系中资啊国家队出嚟支持住去认购啲股份方面啦。咁所以变咗就上市都成功同埋超額嘅情況都理想啦，咁但係而家去咗解禁啦，其實之前咧有多認購咗嗰啲基金咧，佢都作咗一啲係特別嘅場外安排嘅，咁即係我講都有聽過一啲產品咧係其實係 base on 呢個雙湯啦，咁佢就將啲股份就擺咗落只SPC 裏邊啦，一個係特別嘅用。purpose 嘅公司，其實一個基金啦，係類似一啲 Cayman Fund 咁樣啦，咁就專係載住呢只雙湯，咁然之後咧就再係買呢啲咁嘅基金單位俾另外啲投資者嘅，咁當中可能係涉及咗一啲係回報保證啊，或者係一啲特別嘅安排啦，咁總之無論如何都係就話到一個解禁之後嘅話咧，其實呢啲基金持有人咧就有權咧可以去贖回翻嘅，咁就形成咗啲基金咪要沽貨咯，咁即係。複雜嘅嗰、那個球複雜，不過簡單啲講句啦，其實就係一啲場外嘅活動咧，就影響到嗰個股價咧係咁波動咯。 嗯， 咁啊啲散户點搞啊？啲 cornerstone 都走曬啦嚇 ，Candy 係咪都要跟住指一指蝕啦？係咪難搞少少啦？嗯。 嗱，我覺得就而家唔好估底咯，因為你因為佢係受到短時間裏面突然間咁大量嘅盤因素影響咧，咁所以變咗佢一定會係跌過龍都唔出奇嘅。同埋你話要去捉捉翻個底，要慢慢去好翻嘅話咧，都要比較長少少時間咯。 嗯，咁啊 ，Kenny 仲有少少時間咧，問埋啲 ETF 通啦，琴日咧就首日交易啦。咁係咪應該睇長遠少少咧？嗱，琴日咧港股通錄得嘅成交咧就麻麻地，又未夠1億咁樣。不過個別咧一啲 ETF 啦，香港有四隻啦，其實佢哋本身都有十幾億成交噶之前，咁但係琴日都係十幾億，係咪未反映到出嚟，定還是係內地啲朋友係想睇定啲先咧嚇？ 我諗呢個都係反映翻頭先我一開始講就話誒，依幾日真係嚟自北水係大幅減少咗，咁所以變咗咧就連呢啲 ETF 通方面咧，就雖然啱啱開始咗啦，但係就個成交量都唔係特別太過特別多咯。咁我諗要時間啦，但係就唔使特別太過擔心，因為你睇翻好似滬深港通都係啦，其實開波時大家都失望噶，就話冇料到噶嘛。咁但係你其實累積累積嘅話咧，那個鋪都越嚟越大。你而家香港嗰個股市咧，差唔多超過三分之一或以上添啊。嗰、那個每日嘅 daily 嘅成交咧，都係嚟自滬深港通噶。咁所以你見到慢慢累積發揮個效果咧，都勁噶。 嗯，咁啊睇长远少少啊，始终投资啊短线啊未必睇到个回报字嘅。咁佢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该晒 Kenny， 听日再倾啦。 好，唔该 Kenny， 拜拜。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讲呢个优惠咧，揾埋阿小白同埋芭比一齐出嚟啦。咁啊，问下你哋系咪骨精啊？ 我唔系啊， 唔系啊，我都唔系啊。 吓，咁多个都唔系啊，全部都唔系啊，即系都。 似乎你 系 喎， 系啦，我一个中意去揼骨啫。如果系咁， 我都中意嘅，系啊，真系，但系。耐冇揼呢，我驚一揼就病，之前講過一次啦。 我都同意你嘅講法嘅。 發返出嚟，即係啲人呢耐冇做運動咁樣呢，一做返 係呀，會呀會呀會㗎。 經脈盡斷㗎。 咁如果照你呢個 theory， 咁我平時唔揼嘅，一揼我咪直頭死埋。 唔係因為你有做好多運動。 朝頭早啊，唔好死死聲咁難睇 囉。所以講我自己啫。 你嗰啲唔係揼骨。 唔係都唔好都唔好。 你嗰啲唔係揼骨，你嗰啲真係俾人揼。 唔系咁啊！有时咧，即系我哋中意揼骨嘅朋友咧，都会即系周围去揾下，睇下边度揼骨揼得舒服啊，或者揼得底啊，或者即系总之有啲新嘅地方咧，都会特登去试下嘅。 揼骨都有优惠， 揼骨嘅有优惠啦， 送多两批俾你。 我同埋我想讲 咁着数， 咁着数， 你有冇试过先？ 从来听都未听过， 我又未试过啦。见你靓仔，送多两批俾你，你可能有啲咁嘅机会。 唔系，即系我都几。中意揼你咁样，揼多你一阵咁样，咁佢就唔系，因为其实咧，我发现啊，即系因为自己都有喺呢个行情嗰度去留意啦，大家咧少咗有得飞咧，即系呢一啲嘅按摩啊或者做 spa 嘅铺头咧，生意系好好嘅，即系当然啦，之前你话疫情 close 咗就冇办法啦，咁但系开翻嘅时候咧，啲生意真系即系枕住咁嚟， 追翻啲生意额， 系啦，甚至有啲咧，我觉得系贵咗少少添嘅，即系佢一定唔会减价咯， 即系赚翻之前。 因为当然我自己咁啦，我冇得去旅行啦，咁我自己想享受一下或者舒服一下嘅时候，我都会舍得喺呢一方面嗰度使钱啦。即系如果你中意嘅话，咁我见到咧喺一啲旅游嘅网站嗰度咧，咁通常咧就 book 酒店噶嘛，咁而家酒店咧都会想供埋呢个市场噶啦，咁佢哋都会有啲 spa 啊或者按摩啊去到提供一啲服务啦。咁某一啲酒店咧系特别出名嘅，咁嗰啲咧就真系可以贵到即系几千蚊去做一 part 咁样嘅。 特别出名贵啊嘛， 出名貴 咁會唔會揼完之後又包埋嗰、那個？ 自助餐咁样、 哦、有时有噶，有时咧 再俾你过多一晚。 有啲 package 咧，佢系未必俾你过一晚，佢系俾你揼完个骨，跟住食埋个下午茶。咁、 哦、 即系你成个晏昼咧，叫做去松一松咁样啦。咁、嗯、我最近咧喺呢一个嘅其中一个旅游网站嗰度咧，就见到喺沙田有一间酒店。咁、嗯、呢间酒店咧都旧噶啦，咁就唔系沙田新开嘅。咁所以咧，佢就要做一个 区内有冇新酒店咧？ 有 咩有新咧？ 喺嗰个近住 石门 石 嗰间都唔算新啦，嘛、 哦？唔系嗰 间 啦， 你而家讲嗰间系喺市中心嗰间啊？ 嗱，而家我讲旧嘅呢间就系近市中心嘅、哦，新嘅一间咧喺沙田，佢近住呢个隧道口嘅隧道口噶，系、 哦、 啊，系啊，上咗少少山噶，系、 哦、 啊，系啊，嗰度都有一间嘅。嗱、 okay, okay ， 讲翻旧嘅呢间先，佢咧呢间咧佢就而家推出咗一个SPA 嘅优惠咧，就系不过要抢嘅。点解咧？因为通常喺旅游网站嗰度 book 咧，你都系会有限额噶嘛，佢、 嗯、 呢个咧系买一送一、哦 嗯， 所以除翻开咧，佢就400多元就可以有呢一个嘅特色按摩啦。咁你计一计，其实你出面普通嗰啲按摩铺头咧，你按一拍都即系200-300元啦，最平嗰啲可能有啲系300多元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去到酒店嗰度、嗯、享受一个水疗嘅按摩服务，抢到呢个买一送一嘅优惠咧、 嗯， 其实都算几抵嘅。 即 系、哦、 即系你譬如俾300多元就有两拍咁样系咪？ 唔系，佢而家系佢而家。 阿中哥不断都系追求紧，点样多多一两拍咧？因为横掂突。 咁 多 幾 錢 優惠啦，係咪啊？優惠啊嘛！嗱，佢嘅優惠咧就係咁樣嘅，本身佢做一 part 喺呢個酒店嗰度咧就880元，係啦，呢個水療嘅按摩。咁如果你喺嗰、那個旅遊網站平台嗰度去到搶嘅話咧，即係撳嗰個掣咧、嗯、就可以買一送一，即係你去做一 part 帶埋阿 O 做一 part， 係咪一定要兩個人？可唔可以送曬俾自己得唔得㗎？ 咁又唔得喎，因為我估佢係想你揼唔夠皮咧。 哦 就再加钟咁样，咁即系除翻开，你哋就每人夹440元就得啦，咁就可以去享受。 会即系揼多两拍， 好想即系起码两拍起跳系嘛？系啊，唔系同埋我发现咧，呢啲旅游网站其实都你夹唔知夹入去。如果你真系中意去按摩又好，或者去 staycation 又好啦，其实佢都即系 keep 住都有啲限时嘅优惠系几抵嘅。我最近见到一间咧系中，即系又系呢个旅游网站啦，佢中环嗰间。出名嘅即系老牌名牌酒店啦，咁样佢嗰个酒店房咧，有啲系一折起啊，即系本身你住3000多元一晚，佢系300多元一晚，咁当然又系你要报住嗰个日子，即系佢几时开始俾你揿，你就要真系好似揿波鞋啊，揿演唱会飞啊，咁样去到揿啦。 系咪真系嗰间酒店啊？ 嗰间啊， 还是变咗丽晶大宾馆啊？ 唔系啊，真系嗰间啊。咁当然啦，佢会觉得如果你揿唔到，你都一心入到去咯，睇下有冇。 唔系东方、西方啊、南方啊、北方啊，就系冇咗个东方啊！ 我俾阿星爷啲戏影响好深噶、啊， 就系唔系东方、西方、南方都齐晒。 唔系，系嗰间嘅。咁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嗯，可以即系上去呢啲旅游网站嗰度睇下，唔系净系机票噶啦，而家好多酒店啊、按摩咧都有优惠噶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七月五日是一年的第186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79日。1937年7月5日，美国人杰伊·何美尔发布一种经预先烹煮、加工、压缩过的罐头肉类食物，通常由猪肉、淀粉、盐及香料混合制成，希望令肉块永久地保存为粉红色，称为午餐肉。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研究及制造，当时市民买不起新鲜肉类，由于午餐肉较牛肉和猪肉便宜，又属于熟食，打开即可以直接食用，帮助当年大多数纽约人渡过难关。二次大战时期，美国战争部大量采购作为战时肉类供应来源，成为美国军队的伙食。七月五号出生的朋友具有用不完的精力，品味多变，喜欢不断尝试，偏爱变化和多姿多彩的生活，善于说服别人，属于机会主义者。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研究不同新产品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 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身边习以为常嘅事物，我哋对佢嘅认知又有几多？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访问，被问到如何通过教育令香港年轻人有家国认知，他说两年前本港已经加大教育工作力度，课程加入中国历史、国家发展元素，亦都加入政治制度，包括宪法、基本法以至国家制度和国安法的认识。青少年活动中亦都加入访问团和交流团等，令他们更加认识国家历史发展。而教师是影响学生最大元素，教师要以身作则，在教师操守和培训上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李家超说，发展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因为大部分民生问题都是跟经济有关。他说香港多年来都受到房屋问题困扰，提出可否压缩程序以及加快不同环节。他又说每个政府都一定有支持或持观望的市民，但无论是不是受支持，政府的态度都一样，会以行动争取他们的信任，以结果拉近距离。政府完成葵涌、葵康苑、葵日阁强制检测行动，有大约828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一宗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另外，政府亦都派员在受限区域内到访354户，当中34户没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美国总统拜登据报最快今个星期内宣布取消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部分关税，但可能会对中国产业补贴情况展开新调查，涉及科技等战略领域。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最近几个星期和高级经济顾问举行多次会议，讨论就前总统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措施作出决定的选项。拜登仍然未作出最终的决定，时间可能会推迟。华尔街日报亦都报道，拜登可能很快取消部分对华关税，决定可能包括暂停对服装和学校用品等的消费品征收关税，以及启动一个广泛的框架，允许进口商申请关税豁免。中国商务部早前说，取消全部对华加征关税有利中国、有利美国、有利世界。在当前高通胀形势下，早取消对华加征关税，消费者和企业就能够早受益。美国芝加哥市郊海兰帕克市举行独立日巡游期间发生枪击事件，至今造成6人死亡、24人受伤送院。警方锁定一名22岁男子克里莫三世，警方认为他是武装分子，非常危险。警方在枪击案现场发现一支步枪，怀疑枪手在屋顶向人群开枪。总统拜登对枪击事件感到震惊，形容在独立日发生的枪击再度为美国社区带来悲痛，联邦政府会继续努力打击枪支暴力。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35.94， 瑞士法郎 0.961， 加元 1.286， 人民币 6.701， 英镑对美元 1.211， 欧元对美元 1.043， 澳元对美元 0.68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2。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465 点，升311点。伦敦金本安市买入 1,806.78 美元，卖出 1,807.29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

我哋翻到公司咧，就会发现某一啲同事咧，成日都心情很好，就觉得自己啊打份工啊好开心啊咁样。咁啊，大家都会中意呢啲同事啦，因为就即系多啲正能量啊，或者就算即系佢个人开心啲，你都会想紧住佢多啲嘛， 系啊， 即感受下个阳光嘛。咁但系调翻转咧，你又会发现喺公司里面咧，总系会有啲同事咧个性格咧系比较悲观啲啊，系啦，即系好似无论发生咩事咧，佢都系睇到唔好嗰方面。就永远咧都系唔开心， 长期乌云盖顶咁 啊，系啦，即系咒怨咁样样嘅，你见到个样， 我都乌云盖顶，你讲到 咒 怨 咁样样嘅，咁你觉得啊，系咪因为佢哋喺公司上边遇到嘅事情，令到佢哋有呢一个嘅分野？即系我当啊吓，阿 A 系好开心嘅，成日都系咪因为佢啊平步青云喺公司咧得到咧一啲唔错嘅待遇，咁所以佢翻到公司咪开心咯？阿 B 成日咧就俾其他同事又卸薄啊，又要做好多嘢啊，咁啊老细对佢又唔好啊，又睇唔到佢嘅长处啊，得唔到一啲嘅鼓舞啊，咁所以佢就长期都唔开心。你觉得系咪因为佢哋喺呢个仕途上面得到唔同嘅待遇，咁所以就有唔同嘅感受出咗嚟咧？ 你呢个系鸡同鸡蛋嘅问题嚟嘅， 系 即系究竟系因为佢开心，所以佢仕途好啊， 即系吸引力法则 令到系啦，定还是佢本身个人悲观，所以我有好嘢都唔益你， 系 即系究竟系边样先咧？ 我会觉得系后者嘅，系啦，因为佢唔开心。或者佢个人悲观，好多时候净系负能量嘅时候咧，咁佢好嘅事情咧，即系唔会嚟。即系我哋即系香港人成日都有句说话啦，你估人抛腮，财神见到佢走啦。 但系调翻转头先，如果你系正面嘅，即系正能量多嘅，唔等于你仕途系顺畅。 系唔等于噶？ 即系就调翻转头，如果你系一个悲观嘅人，又唔等于你仕途系差噶。即系可能你系乐观嘅人，明明升你唔升你。跟住你话，诶、冇所谓啊，迟啲先咯，而家未仲好，你好乐观去对翻嗰件事噶嘛？ 咁我变阿 Q 噶啦、啊， 又或者一个悲观嘅人，我升你，跟住话，唉，真系惨啊，升职， 系啊， 又要交多啲税， 即系所谓 啊，要做多啲嘢， 责任越大， 升我做乜嘢咧？ 咪系咯， 一定会系咁样噶嘛，所以我又觉得冇直接关联。 其实都啱嘅。嗱、我今日想讲嘅咧，就系所谓嘅幸福感啊，即系觉得自己好唔好彩啊，开唔开心啊，咁样咧，其实同嗰个事件本身咧，就嗰个关联并不是十分之大嘅。点解咁讲咧？唔系啊，我咁唔开心，都系因为我遭遇到唔好嘅嘢啫嘛，即系我又又病咁样咁先算啦，咁样。咁但系你都会发现，有啲人咧，就算病咗。佢都可以好乐观嘅， 系啊系啊。阿 Kitty 突然之间引申咗一个问题，我其实成日咧都好想知道，就系我哋成日都话自己系咪幸福啊，系咪开心啊，系咪幸运啊咁样。其实幸福啊幸运添，更加系好难咧去到将佢量化嘅、即系我哋所有嘅嘢都可以用数字去到就呈现出嚟。但一个人幸唔幸运咧，似乎真系冇乜 一次两次咯，我会话，咦，我又黑仔啦，我又摸门钉啦，咁 你唔可以话俾我分数嘅啊？原来譬如系 第十次摸门钉啦。 原来呢个人小白佢人生嘅叫做 lucky 指数咧，那个 index 咧，其实佢就系佢三噶啦，佢所以佢根本就所有嘢佢都唔需要谂咩抽奖啊、彩票啲唔使谂。但可能有啲人天生出嚟佢可能去到八嘅，咁真系可能要揾啲科学家研究一下有呢一个指数嘅话咧。咁你一出世经过大数据，咁你就知道自己条路点行啊嘛。 系最老土嗰句咯，系你就系你噶啦，唔系你就点都唔系你嘅。即系呢啲同幸运，我又觉得冇乜关系。 嗱，今日我哋想讲嘅咧就系，就算你知道你幸运啊，即系你嗰个幸福感嗱，当然大家都想自己幸运啦，但系你嗰个幸福感啊，会唔会就因为你嗰一排幸运就好开心，跟住转个头你又唔开心翻咧？即系嗰个取决于啲乜嘢咧？咁原来咧时间的确系可以冲淡一切嘅，唔单止系悲伤，连你个幸福感咧都可以冲淡。 梗系啦。 系啦，嗱，美国咧佢有一个 幸福都要 review 噶， 唔系，所以你不断去追求咯， 啊， 系啊， 所以不断追寻幸福噶嘛，人系因为冲淡咗啊嘛， 睇下你嗰个启示系咩啦，咁啊，钟哥未听之前咧，佢嘅启示可能就你不停去追求咯，因为你知道你开心过后又会变翻啊平平无奇啊咁样样， 开心过后冇艇搭， 系啊，爱情变咗亲情，亲情又有激情啊嘛， 系啦，嗱，咁所以咧我就讲翻少少一啲数据俾大家听下， 胆去讲呢啲嘢。 一两句大家都会共通点系咁谂噶嘛。 我正想拉过去嘅，你又入踩翻落个氹度，我帮你唔到啦 吓。有啲咩唔好嚟揾我哋嘅 话，冇，我继续讲，继续讲。 我哋呢啲节目效果嚟嘅啫。嗱，美国咧 西北大學 最著跡係佢嗰句嘅真係。 喂，你俾唔俾我講個教授啫？你繼續講，繼續講，我就幫你唔到啦。嗱，呢個美國嘅教授咧，佢就揾咗22个喺佢哋嗰邊中過六合彩嘅人嚟到做一個研究啦。 當地彩 票係啦，就問下佢哋嘅幸福感變化嘅情況。咁當然啦，你一中六合彩嗰一嘢，就梗係哇幸福感飆到爆曬燈啦。咁但係一段時間之後咧，呢20个人嘅幸福感咧都一齊係覺得係消失嘅，即係隨住時間而消失。即係譬如你打個分，本身我未中六合彩之前，我係俾30分嘅，咁我中咗六合彩就梗係去到100分啦。咁原來咧隨之而嚟，你以為你中咗六合彩，咁你生活所有嘢都會改變啦。咁但係原來咧過咗段時間之後，佢哋又會翻去30分嗰個位喎。 呢個好容易理解喎，如果用中彩票， 因為洗曬啦， 因為洗曬錢。 其實打回原形嗰位教授都應該睇翻，我哋前幾日都有講，應該睇翻富貴逼人， 係啊， 即刻明曬點解嗰個幸福指數會係咁好似波浪咁樣飛嚟飛去。 啲錢洗曬，打回原形，享受完，亦都享最慘係享受過啊嘛，跟住變翻原本。 係啊。 嗱，調翻轉啦，又再呢位教授咧，佢又再咧對29名咧，因為車禍即係遇到一啲不幸嘅事，而下半身癱瘓嘅人，就做咗一個幸福感嘅變化嘅調查啦。咁結果咧，呢個族群亦都一樣，啱啱出車禍嘅時候，當然哇天跌落嚟好慘啦，係啦，咁我幸福感咧一時就即係跌到去谷底啦。但係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發現佢哋嗰個幸福感咧又恢復翻去之前嗰個水平差唔多喎。咁佢哋嘅結論咧就話：哦，原來我哋嗰個幸福指數啊，正所謂大致上咧，其實本身已經決定咗噶啦。即係可能你天生出嚟，你係覺得好多嘢都可以好樂觀去面對啊，或者好多嘢你都好開心啊咁樣。就算你遇到一啲好唔開心嘅嘢咧。你當然會有唔開心，會 drop 嗰下啦。咁但係慢慢咧，你會翻翻去你本身即係嗰個嘅狀態嘅。咁反之亦然啦。你 即係開心底嘅，佢隔一陣佢就會開心㗎。 係啦，如果你唔開心底嘅，就算你中完六合彩，係 啦， 你都可以係繼續唔開心。 你日日請佢食大餐嘅，佢轉頭佢又係唔開心嘅。 係啦，咁所以原來咧，佢就話呢一個幸福感咧，並同你嘅遭遇咧，唔可以話有好多直接嘅關係，反而係取決於你嘅人點樣去睇件事。 係嘅。即係我有成一個好簡單嘅比喻，即係譬如話講股票為例啊，咁有好多人咧就點解你呢個價錢唔放啊？如果你早啲放，你咪賺；遲啲放，你咪賺多啲咯。即係佢哋會覺得，但係其實佢賺咗錢嘅，但係佢只會為咗賺唔到嗰啲而唔高興，而唔會為賺到嗰啲咧開心嘅。即係話我遲啲早知就遲啲放啦，遲啲放賺多幾蚊喎咁樣。但佢已經賺咗10蚊噶咯，即係賺少嗰幾蚊，但係佢就唔開心。但係佢唔會因為佢賺咗10蚊而高興。 係啦，邊有早知啊？ 咁調翻轉其實都係咪一樣咧？即係如果佢蝕緊噶啦，但係佢斬攬跳船，跟住佢咧就會開心。 唔係，佢唔會㗎。哎呀，早知早啲斬啦，即係佢會 咁佢會唔會諗啊？ 早知我唔買 啊！即係咁樣，早知唔買。 咁但係佢哋會唔會諗就係睇到而家喂再係咁跌落去，喂好彩咋，我蝕少咗啊！但係會唔會咁諗？ 唔會，所以就係阿 Kitty 話，即係睇一個人佢本身 係點睇呢件事咯。咁所以如果你發現公司裏面有啲同事，哇成日都愁眉苦面嘅，其實未必係大家對佢唔好㗎，係或者未必係從來都冇好事發生喺佢身上㗎，只不過發生完開心完一刻之後咧，佢轉個頭又翻去嗰個 mood 度。 有啲難搞喎。 咁都係聽翻周華山博士逢星期二早上嘅晨光大學啦。 话题用光了，然后热情用光了，开始内疚，和你怎么寻求，难找出今后，始终都需要老实放手，越平静所以越难受，并无人犯错，更难追究，平淡里形成分手诅咒，任谁也没方法改写挽救，愿我们说话宁愿有对话，就算有指责多少仍牵挂，电话通了却无言以对吗，连分手都这么有默契了吗，没有 人说话，宁静里结疤，受伤的刺痛仍残存着温暖吧。谁亦不想收拾，完结很可怕。若然热恋过是场祸，默然挨下去有谁好过？其实我们曾经拥有过，未来更是不可能不知道错。没有人说话，还是怕说话，害怕说穿了彼此还牵挂，但不足以去同偕到老吗？如果可得知真相，别再眼花。没有人说话，沉默里结疤，幻想深爱过后，其实是心碎吧。如若不想收线，难道不可怕？ 听过有张子枫《保持通话》，Don't Hang Up。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我哋做人都应该要精打细算一啲，对于自己有嘅嘢，应该要好好善用，就好似理财嘅角度一样啊。如果你胆弱充足嘅，当然可以做到多啲你自己想做嘅事啦。不过有时都应该要量入为出嘅。咁到底量入为出嘅英文又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停留在瞬间，跌入这内循环，如杂俗就是我一个，白日梦亦是离科，随着小叮当收缩窗缩小的我，入内再慢慢观望，望着巨大吊钟，水花不分西东，呼吸一吸，匍匐自勇，慢慢步入食道之中，让血脉抛起我臂弯腰，狂跌浪冲更高。谁敢这一点为先可怕？甜酸苦涩随即消化，穿过心血管，看心跳多壮观，发现内吗？ Let me hold my body tight. I'm working all day, all night. Still nothing's gonna bring it down. What should I turn around? Did you come a little closer? Take a look, but make no sound. 头先讲到，人呢就应该了解自己手上有几多弹药，量入为出，咁样先至会确保自己嘅理财有道，唔会乱咁嘥钱啊嘛。英文有一句说话系咁样讲嘅。Cut your coat according to your cloth. Cut your coat according to your cloth. Cut your coat. 如果要裁一件外套，都一定要 according to your cloth. 睇下有几多布料啦。若然你只系得一匹布嘅话，要做一件好复杂嘅衫，可能就唔足够啦。呢一句说话正正就系用裁衫所需要嘅布料，比如我哋手头上有嘅金钱。若然你块布是够大幅够多的话，自然你可以从中做出一些款式比较复杂的衫。不过若然根本就不够材料的话，那无论你心目中想做几复杂几华丽的衫，可能都只是异想天开啫。记住啦， cut your coat according to your cloth. Cut your coat according to your cloth. 做人真的应该要量入为出的。否则如果使大咗争落一大笔巨债嘅话，你就有排受啦。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好，时间嚟到早上嘅8:54啦。咁啊，头先咧就讲到即系幸福感呢一样嘢咧，即系可升可跌啦。 系啊， 咁啊，但系我又咁觉得嘅，你有一刻嘅幸福过咧，都系开心嘅。 系啊，同埋你可以记住嗰一刻咯，然后之后就可以帮自己营造翻个幸福嘅回忆咯。 所以咧，我就唔知道以下呢个措施啊，芭比同埋小白咧，觉得幸唔幸福啊？ 措施啊， 系啊，呢个措施，因为咧成日都讲呢个 work life balance 啊，之前有时咧都同大家讲下嗰啲排行榜，即系话啊边度工时长啊。大家又想即个老细有啲咩唔同啊？又实施啲咩措施，公司会令到你开心啲啊？咁样咁啊，最近咧有集团就宣布咧，为协助员工啊，能够实现更加良好嘅工作同埋生活平衡，促进呢个身心健康咧，就喺七月至到九月呢段时间里面咧，试行夏日工作天。 咦？ 哦、即系有啲似我哋中学嘅时候， 系啦， 夏令时间喎，系啊。咁佢系点做法咧？就喺呢个夏季咧，实施呢个4.5五天工作周，即系一个礼拜咧翻4日半工啦。咁相关嘅同事逢星期五咧就已经可以放半日假，以及有一日咧系可以在家工作。 哇，好正啊！ 你睇下你个幸福感即刻飙高啦， 升到100啊！而家升到100。 虽然唔关你事，但系佢听到都等佢开心。 譬如佢个选择就系星期一、二、三、四，跟住就已经翻工。星期五咧就放半日咁样。 系， 跟住你喺星期一、二、三、四入边再拣到一日系喺屋企工作嘅。 系啦，咁而薪金咧系维持不变。 哇，正喎！咁我啦，我应该会拣星期二、三、四翻工，星期五咧就翻半日。 长休 玩啊，梗系咁玩啦。 哇，好聪明啊！同埋其实我觉得咧，有时真系需要噶，因为咧好多时打工仔咧有啲嘅困扰嘅，我自己觉得嗱，我最大嘅困扰系咩咧？我好多时咧需要去银行处理一啲个人嘅服务嘅时候咧，系搵唔到时间去做嘅。嗱、例如譬如我有啲储蓄，可能咧佢每3个月到一次期嘅啲定期存款咁样啦，咁、我真系要去排队噶嘛、 哦。 而你需要明白排队咧系起码排你个零两个钟头啊。咁呢啲咧，如果你真系请假去做咧，硬系又觉得唉，好似好麻烦咁。咁、所以如果佢 啲时间又唔够， 赶唔切啦，你冇饭食都唔掂啦，排个几钟头。咁、所以咧，有时就真系如果有一个咁样嘅措施嘅时候咧，都几贴。 是咁原来呢个集团其实佢旗下都有好多唔同嘅业务嘅。咁、首先呢佢就揀咗一啲佢觉得比较合适啲嘅业务单位呢去到实施呢一个夏日工作天先嘅。咁好似头先咁讲啦，措施就係 4.5 天工作，再喺你工作之余亦都可以揀一日呢係 work from home 啦，自己弹性啲啦。咁佢话如果其他嘅岗位未实施到嘅同事咧，其實佢都會有另外一啲嘅措施咧，盡量俾佢可以有一啲彈性嘅安排，都令到佢哋可以達到一啲工作同生活嘅平衡。因為我諗啊，佢哋嘅業務底下咧，有一啲未即係需要一啲人手嘅調動咧，未必所有人都走曬咁邊個做呢啲嘢？咁所以有啲崗位係可能後勤啲嘅，佢咪可以做先咯。咁如果你話前線啲嘅係需要真係面對面嘅，咁可能就用另外一啲方案咧，去令到佢哋都喺呢個夏日嘅。时候咧，可以即系又享受到呢一个弹性嘅工作啊。咁、佢就话亦都会咧尽量去到配合，就话啊，当你喺屋企，譬如 work from home 嘅时候，点样去到支援，令到你嘅工作都系真系有效率嘅，亦都系做到嘢嘅。咁、我自己相信啦，嗱，如果你系即系从正面啲嘅方法去谂，头先我一讲出嚟，小白同 Barbie 已经哇正啊正啊， 好幸福啊， 系啦，咁、 我 亦都相信你会希望即系呢件事底下都会做得好，而公司觉得咦真系 work。咁先至可以令到呢一个措施持之以恒啊嘛。咁、如果你原来你俾多咗时间你喺屋企，你系偷懒嘅，或者俾咗多咗时间你放假，你系做唔晒啲嘢。 即系睇翻个工作效能啦，即系啲嘢会唔会甩晒啊？突然之间，或者个工作进度会拖慢咗好多咧？咁 其实一个疫情咧，都令到大家对工作嘅模式咧，有多咗好多唔同嘅反思啊。即系以前大家净系谂话，我就系星期一至五，甚至乎星期一至六咧都翻工啦，咁啊最紧要搵钱。然后咧个套路就系放假我就去旅行， 好多人都係用呢種嘅生活模式嘅。不過而家咧，大家都會多咗嘅感覺就係喺香港都可以住得好啦，都可以玩得好啦。但反而咧，大家就會諗喂，其實 work from home 都唔係一件差嘅事。咁如果我工作做得到嘅，又不妨咧去到可以在家工作，我都會選擇想在家工作。 所以老細踏出第一步咧，都係即係一件我覺得好事啦，即係至少嘗試下啦。因為頭先講嘅情況其實喺香港嘅，係啦，就並不遙遠嘅。咁但係其實呢一個都可以話係一個趨勢咯，因為你見到近年咧歐美國家咧都興起週休三日嘅風潮，呢一個禮拜就休三日啦。咁另外譬如你話重災區日本、南韓，即係嗰啲叫做工時好長嘅地方咧，佢哋都陸續推行緊咧每週係4天工作或者彈性上班時間嘅啦。咁可能大家就開始對於呢一樣嘢咧有一個嘅喚醒啦，咁樣翻工都唔好太辛苦。 係啊。 都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那段慢车，车龙排到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呢一段都系慢车噶，车龙就去到玉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葵涌村合葵楼、马鞍山中心二座、将军澳宝林村宝宁楼、将军澳善明村善治楼、屯门少伦苑瑞伦阁、鲗鱼涌太古城汉宫阁、将军澳维景湾畔十二座、将军澳东港城三座、青衣伟景花园六座和深水埗鸭寮街248-252号文官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 创新片。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中国环球电视网纪录频道正式落户香港，密切留意 FM102.8 大湾区之声、港台电视34、中国环球电视网纪录频道。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当我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投资 O2O 9:08 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咧就冇开市嘅假期啊，美国咁啊讲下咧，周边股市咧，日本股市咧就升紧300点以上嘅，南韩同埋澳洲股市咧都稳升啊吓，咁啊港股点睇啊？港股咧睇到依家咧，即系呢个时段咧都升紧200几点啊，睇嚟今日咧OK 啊，咁啊开个好头啦，咁啊好头好味咁就 very good 啦。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日用这几分钟我们讲下神秘的人体。 大家对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器官或者我们的构造认识多不多的呢？ 不多。我经常觉得有一个位置好神秘， 边睇 肚脐窿？ 哦，入水啦嘛，我嚟帮你入风噶。 唔系啊，即系呢个位置到底系点样清洁？点解我有时睇到嗰啲报纸成日话个肚脐窿里面可以挖到好多嘢？ 系啊，啲人话好污糟污糟个厕所啊， 跟住仲要 油厕所， 系 系啊，又系用呢个嚟比较，唔知点解。 系啊，所以呢个肚脐位，但系又话唔好入水，入水又会肚痛。 咁游水噶嘛，人会。 会游水 又不可以撩肚脐， 系啊，我 妈话 唔可以撩，系啊， 会肚痛。 到底系点样呢？所以 呢个真系题外话，有啲人嘅肚脐咧系好干净嘅，冇老泥嘅。有啲人嘅肚脐咧系粉细黑， 咁你都知道， 即系撩得出有老泥嘅。 系 你果然见到系 咯，真系你对人体都好有研究。 肚脐我啲 有粒肚脐同埋凸肚脐， 系啦。 听众睇唔到，我头先真系 举起手指公啊！ 赞叹 系啊，咁你都知道， 又系一个题外话。咁咧，你有冇听过一个传言？不过呢个我唔系好敢肯定真定假。佢话肚脐咧就啱啱就系正正人嘅中心点嚟噶嘛。 嗯， 即系如果你譬如你你好似转揈本书咁样啊，揈本书你要啱啱懂到嗰本书嘅中心点，你就转到本书。 所以广西杂技团咧叉住呢一个窿嚟转嘅 肚脐， 咁嗰个窿就系我嚟俾你叉住， 系咪正啱 运噶嘛？ 嗰 个 人嘅 嗰个作用就系俾你捉住啲运嘅， 因为佢呢个啱系个人嘅中心点嚟噶嘛。唔系咁，我今日咧就喺网上咪睇到一啲咧关于人嘅一啲好特别嘅机能，咁但系我哋就未必知道，即系可能系我哋日日都系对住自己，即系我成日话嗰副计啊嘛，日日都用紧呢副计嘅，但系你认识几多咧？咁啊，先讲一个先，咁佢话嗱，好简单啫，咁我哋人有血管嘅，咁你应该一听过嘅，究竟我哋嘅血管加埋有几长咧？即系由所有嘅动脉啊、静脉啊、微丝血管都计嘅吓，所有血管拉直晒佢。你估个长度有几长啊？ 系好夸张嘅。 我想问， 超级夸张， 答数字定系答一个比喻？好似 红 水，好似红 水咁长。 唔系，咁你 两样都得，你是但答一样啊？两样都得， 即系围绕地球一圈咁长咁嗰啲 啊？ 应该冇围绕地球一圈。 唔会啊，唔会围绕地球一圈， 连埋所有血管，连微丝血管最细嘅血管都计埋嘅， 微丝血管 黐埋， 佢用埋 一个人嘅血管。 咁好啦，退而求其次啦，万里长城咁长， 万里长城长又长 系啦，万里长城。咁我200公里， 200公里， 哇，喺200公里啊， 200公里又唔系好长嘅啫， 200公里都好长噶啦，钟哥， 我又觉得唔止，真系。 好啦，咁啊有啲牵涉，等我估埋先，即系围绕地球一圈咁长，我觉得。 围绕地球一圈啊嘛，我话你 万里长城 ， 咁我觉得香港嘅周界咁长咯， 香港周界咁长， 周界啊，小白多一个零咯，2000公里得咯， 系咯，差唔多啦。 哇，你全部都即系比唔系豪爽啲啊！ 2000公里都， 你都豪爽啲， 佢都围绕地球一圈噶啦。 每个人嘅身体嘅血管啊，包括埋微丝血管、动脉、静脉，所有嘅血管长度总长10万公里，啱啱系可以兜地球2.5圈。 哇！ 即係呢啲， 我哋都好保守嘅，真係 十萬公里啊， 十萬公里係兩個半圈， 兩個半圈。 好啦，咁啊，再 係我哋頭先估二千公里， 係咯，真係好遠喎，真係 十萬好多。 咁呢個再講，譬如話，你如果你度高嘅時候，你其實你應該係朝早去度高定夜晚去度高啊？ 哦，呢個聽過啦，呢個係啊，你哋冇聽過咩？ 講嚟聽下。 朝早去。我就话俾你听，岂有此理啊！朝早去度啊， 继续唔系？ 我哋好似玩紧咧嗰啲电视综艺节目咁啊！即系聪哥啊，问问题，我哋咧谂住攞巨奖，攞巨奖，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咩万尼梳化现金券1000蚊，最后赢咗又通常 咧，小白点解？点解？ 朝头早度。因为我哋全日嘅时候咧，就会俾个地心吸力压扁我哋， 窄矮咗。 然后夜晚我哋瞓觉嘅时候咧。就会拉翻长嘅，拉翻长之后一起身嘅时候， 有道理有道理， 嗰阵时系最高， 有道理，你梗系话有道理，我都话我身体啊，有啲器官都系朝头早长啲噶啦， 头发啊嘛， 系咯， 个鼻 啊，你讲大话 系啦，咁但系。嗰個相差係可以相差到幾多啊？ 相差， 早 即係頭先個 feel 已經啱噶啦，係咪？ 兩 cm 啱嘅， 我估兩 cm。 阿 Barbie 話兩 cm 會太多啊！ 究竟一人裏邊你嘅身高可以相差幾多 啊？你嚟啊！你咁叻， 我冇叻啊！我冇叻啊！ 你話你都知， 我冇話，我都冇講。 你話之後咁 冇講 ，Barbie 就開咗個兩 cm 嘅歌。 喂，你唔啱啊！我都未高過。呢個真係未高過。 你有冇試過朝頭早起身度高啊？ 你未高過嗱，得罪講句啊！喂，你可以更矮噶嘛？係咪先？ 咁啊係， 係咪先？即係都一樣有個彈性喺度噶嘛？ 咁啊係。 而家鍾哥玩個係個彈性啊嘛，唔係講你本身身高。 呢個窮人思維，從來都未試過有錢， 咪咯？ 試過有錢，你可以更窮噶嘛？即係小白同你講，你更窮噶嘛？ 你都未破產。 係咯，你十蚊好窮咩？你都未爭人錢係咪先？你都未債主臨門，未俾人臨紅油係嘛？ 咁我哋估啦，我估如果你做得出嚟四 cm 啦， 哇， 有冇夸张少少成到高踭鞋？咁你头先都围绕地球两个半圈啦。 嗰个叫三叔噶咯， 你又唔好咁豪爽今次。 等等先，我跟 Barbie 两 cm， 两 cm， 我一 cm， 一 cm， 两 cm 我跟 两 cm， 跟两 cm， 阿小白一 cm， Kitty 系四 cm， 其实小白真系啱喎。 哦，好嘢。 我成日跑呢个神光百科啊！ 好嘢，好嘢，好嘢， 唔 系假噶。 朝早同夜晚就系因为嗰个脊骨咧，即系受地心吸力影响咧，每日即系一起身之后咧，慢慢会拉翻佢，矮啲啦。咁但系夜晚你会松翻，相差可以去到一 cm。好啦，再问埋呢个啦，手指甲同埋脚指甲，好简单啦。边个指甲长得快啲啊？ 手指 甲快几多？ 咁冇 手指甲长嘅速度同脚指甲长嘅速度相差几多？ 你问 Kitty 喎 ，Kitty 剪得好密喎，手指甲剪到入晒， 我搣到好密咋？ 嗱，咁如果系咁，你 咁佢反而唔知喎， 系， 因为佢都冇长过，佢都冇长过，根本 佢都冇长过，你明唔明 先？系一个正常成年人去 measure 系咪？ 当然啦，当然。 唔系，但系嗰个答案系点样嘅单位？即系快几日啊？ 唔系快几多倍？ 我估三倍。 即係手指甲係快 長過係啦， 快過腳甲長三 倍，三 倍 有啲近磅。我發現我剪完指甲之後咧，可能隔兩個星期先剪到腳甲。 你用呢個邏輯咪差唔多？ 係 啊，類似呢啲 嘅，差唔多， 差唔多。係啦，咁就你估三倍，我估兩倍咯。 兩倍，係 我估 Barbie 啱㗎啦 ，Barbie 三 啱一次， 係啊， 三倍，我跟。 你跟啊？我都跟啦咁。 我話誒， 我唔係喎，即係 sorry， 今日大家都唔中啊。其實佢話原來手指甲平均嚟講係比腳甲快四倍。 哇， 咁快！ 四倍嗱，咁佢话咧，通常咧就会即系手指甲啊，一个月咧大约系会长 3.47 mm 嘅，即系你可以换晒啲指甲噶啦，即系基本上，所以你经常会剪得密啲咯，即系好快你就会基本上成只指甲你换晒嘅，你不断剪不断剪啊嘛，咁呢个就系呢个速度啦。好啦，问埋呢一个啊，睇嘢视力，听嘢就听力啊，有冇男女之分嘅？睇嘢， 我都有喎。 好啦，如果有嘅话，男士嘅视力好啲啊，定还是女士嘅视力好啲？ 成件事好 juicy 喎， 系咯， 即系男人睇嘢清楚啲，还是女士啊？另一个题目就系，咁究竟男士听嘢清楚啲，定还是女士听嘢清楚啲？ 呢个都肯定知啦。 咁你哋讲咗听嘢个答案， 听嘢系 女士准系啦。 点解咧？ 因为我之前都有做过晨光百科，佢真系话男士唔知会miss 咗有一啲即系唔知几多成咁样嘅，系啦，尤其是有啲 即系粗枝大叶啲。 系我仲记得佢嗰个实验系话唔知讲一扎词语咁样，咁跟住原来女人系听得多过男人嘅。 系嘅， 你冇见过成日都系啲老婆走去扭老公耳仔，你冇异性啊你？ 又 系， 系咪？嗱，真系嘅，女性咧听力。是比男性優勝的。 嗯。 咁視覺上呢 上天是公平的，我估男人好啲。 係啦，你呢個 theory 我又覺得啱喎、啊。 我都覺得。 我都掰你喎、啊。 唔係因為我未中過一題。我估我唯一想自己答嘅一題題目。 加油 係啊你。 就係、是、男人啦。因為呢即係根據原始啲啦，男人要覓食噶嘛，即係、 啊、 即係原始人年代啊， 要望到啲獵物先， 係啦，望到只豹你先有得追啦，係咪先？你望到只兔仔先有得打獵啊！我覺得係男人，答案係 男人， 係啊， 睇嘢好啲嘅。 開齋啊，今日 好啦，好啊， 獎滿人啊， 咁咪最後呢、這個。咁如果認路咧？认路你觉得男士认路好啲？ 头先我最后一题啊， 唔紧要啦，玩埋啦， 走啊， 反正都几好玩呢啲，咪玩 我最 后 一 题 啊， 系 啊，加多一题， 咁、哦、你觉得挑战题啊？呢啲叫做 纯粹认路啫， 系、 啊、你觉得即系我唔计你攞住个电话或者攞住咩地图唔计啊，即系纯粹认路，你觉得男士认路叻啲？定还是女士认路咧？ 呢、哦這个 知， 我 觉 得 呢、這个我知道答案嘅、 欸。 不过费事费事咩啦？ 你识点讲嚟听下？ 你攞埋啲寿司礼券走 啊！嚟嚟嚟嚟， 讲嚟听下。 我惊我赢晒，我想分享。 唔紧要，你赢咗再同我哋分享咪得咯。 我哋信得过你。 呢、這个亦都真系男士嘅，亦都真系男士嘅，系、因为即系头先个觅食理论啦，咁、啊，即系你，所以啲男人咧。 食完饭屋企嘛， 啊、 我正想讲。 唔系呢个答呢、這个答案系两个都啱啊，男士同女士都啱，但系男士同女士认路嘅方法系好唔同嘅。男士认路咧系需要有一啲坐标， 哦、 即系譬如话，我认得前面嗰栋大厦，跟住喺嗰栋大厦转左。有另一座公廁，喺公廁嗰度轉右行過去有一間士多，即係佢需要有一啲地標喺度，俾佢認，佢就認得好清楚嘅。女士咧就純粹認一個感覺，我知道我咁樣行，咁樣行，咪就係嗰度咯。係兩個認路嘅方法係好唔同，所以如果調翻轉頭，如果一個男士去到一個地方，我認得嗰啲地標，我咪點樣去咯？如果佢隔咗幾年之後，啲地標拆咗咧，佢就可能會哎呀。会荡失路啦， 系、所以男有男叻， 女有女叻啦。 九点半钟，梁文忠。 未够九点半喎、 啊， 而家 我紧张， 我未准备好喎、啊， 系啦紧张。不过咧，依家时候就啱啦， 要听多 样嘢 旁下身啊。 双截棍是一种软中带硬、柔中又有刚的兵器，短小精干，携带方便，具有能收能放，在近距离攻击的时候更加可以发挥到无比的威力。大家看李小龙就知道了。学习双截棍原来都有好处的，它可以令到你的腕力更加增强，而且可以训练你身体的协调性，有时候也可以模仿李小龙嘎嚓在那里嗌下，几开心呢。双截棍的技术分为攻击、防守、反击三个部分，动作可以说是变化无穷，招式也都分为劈、扫、打、抽、提、拉等等。技术范围可以分为就换手、舞花、步法、离手和对抗性训练。以强身健体的角度来讲，学习双截棍的确是挺好的，不过要小心练习的时候会打到自己的阴功。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摩的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阿兰子喺度。早晨，兰子。 系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唔知道你有啲乜嘢点唱，想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讲下咧？ 五号咧就系我个朋友啦，就系阿袁美娥嘅生日啦。咁十三号咧就系我嘅新抱阿李海欣。 哦，下个礼拜呢个。 系啊，李海欣同埋我嘅好朋友。阿蓉蓉阿陈太，陆续有嚟、哦， 系，请讲。 咁十八号咧就系、是、阿陈太个女去咗温哥华嘅，阿陈思琪， 系 阿咪嘅生日啦， 系。 咁就28号咧就系喺温哥华嘅 Chulisa， 系啊，咁啊好啦， 系我嘅大母啊， 大吓即系咩啊？ 即是我嘅族理，即系沈母啦，沈母嘅妹妹。 哦好， 我哋叫佢就阿姨， 系 Chulisa。 是咁啊，温哥华都听到啊，你可以慢慢讲都得噶吓。 系啊， 系啊，你节目重温嗰度，温哥华同埋 live 咧，都可以透过网上边听到噶嘛。咁啊，有啲咩特别说话想同佢哋讲咧？ 我咧就祝佢哋身体健康啦，每日都开心， 系、啊、最紧要啊呢、這个。系 咁样咧就仲有咧就系、是、因为阿 Chulisa 咧今年咧就做咗婆婆。 哦，恭喜恭喜。 咁咧就。好开心啦，大家都，咁我祝所有嘅人咧都开心快乐。 系，咁啊，我都喺度祝福翻你啊吓，咁啊， 咁仲有咧， 系，哦，仲有 阿新咪， 系， 啊漏咗阿新咪娘， 系新咪娘， 咁仲有咧。14号嗰日咧，亦都系我自己本人嘅农历嘅生日。 哦，系咩？你系农历6月16啊？ 系啊。 哦，恭喜晒、啊！ 多谢多谢。 系啊，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身体健康、啊，阿兰子。 多谢多谢， 系啦，咁啊，好啦，一首歌曲就祝福晒你哋咁多位、哦， 系啊，仲有咧，祝所有嘅屯门四 B 区所有嘅朋友 系 开心过每一天。 好啦，多谢晒你嘅点唱男子，拜拜， 拜拜。 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为这烛光，让我们静静的度过。莫回首。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怕只怕泪水轻轻地滑落。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继续走，继续游，人生难免苦与痛，失去过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拥有。情难舍，人难留，今朝一别各西东，冷和热点点滴滴在心头。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若有缘，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 晨光追踪31。 星期二早上啊，电话旁边有刘畅，早晨啊畅。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好，今晚港台电视有咩好节目睇呢？ 今晚港台电视31夜晚7:30有呢个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咁啊继续有常林法师咧请嚟佢嘉宾分享下咧疫情底下咧嗰啲嘉宾点样去寻找活得自在嘅智慧。咁啊上个星期咧请嚟伦永亮啊嘛，呢个音乐才子上嚟同大家倾偈。 系 今晚系下集嚟嘅，伦永亮嘅下集。咁佢会分享下咧，佢入行原来佢有好多波折嘅。咁啊当中点样调教嘅心态咧？咁啊另外咧佢两位。 位即係阿常林法師咧主持人同埋阿倫永亮咧，原來佢哋近期係有合作嘅喎。咁啊，唔好以為常林法師呢啲看破紅塵嘅大師咧，即係咩都 OK 好 nice 係嘛？即係佢係好 nice， 佢係好 nice 嘅， 佢係真係好 nice。但原來佢兩位咧喺合作過程裏面咧，都有好多嘢要磨合咁話，係、 哦、 啦。咁佢哋有啲乜嘢反思咧、嗯？今晚七點半，佢哋嘅節目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係咁啊，啱啊！睇呢個節目咧，就好似個節目名一樣，會停一停，讓個心去到呼吸嚇，靜一靜啊，等個人。八點鐘咧就有醫生遠你喎。今集我哋探討啲咩啊？唱 今集介紹一位醫學人啊，就係、是、呢個霍泰輝教授。上個星期都同大家分享過啦。霍教授咧係喺國際享負盛名嘅新生兒科專家，如果記得嘅話咧，都知道咧，阿霍教授咧喺中大嗰度咧做過醫學院院長，亦都做過副校長。咁咧，佢對於培育年輕人新一代嘅醫生，咁佢有啲咩寄望咧？咁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另外，阿霍教授咧，原來佢自己本身咧都徘徊過生死邊緣嘅，咁、佢對於生命同埋人生又有另一番嘅體會，係點樣嘅咧？今晚八點鐘，醫生遠你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咁啊，再夜啲，我哋睇埋健康啲、長命啲。 系啦，呢、這个全新嘅纪录片系列，呢、這个系列好特别啦，即系同港台好多健康资讯节目有少少唔同，佢真系比较有趣啲，重口味少少嘅。咁啊，讲乜嘢咧？嗱，今集听落已经好特别啦。原来咧，即系近年咧喺世界上面发明咗一种叫做无宿醉版本嘅酒精，即系令你冇宿醉嘅。 咁几好啊！ 系啦，咁但系佢哋又会唔会令人上瘾呢？佢哋请嚟一班女士去实测一下。咁、节目咧，另外亦都会探讨一种咧叫做聪明药，亦都系新发明嚟噶、就深受大学生欢迎嘅聪明药。就系咪真系可以改善大脑表现咧？亦都会请嚟一啲大学生实测一下。最后啦，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咧。全新的一種新發明的男性避孕藥、即是很有用、但是是不是真的那麼可靠呢、今晚十一點鐘健康一點長命一點第一集跟大家一起去認識多一點、 有趣啊也都學到東西、記得收看了麻煩劉暢 麻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黄大仙凤德村代凤楼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有大约1853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9宗阳性个案同2宗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派员到访879户，当中90户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另外，葵涌葵康苑葵日阁亦都完成强检行动，有大约828人接受检测，发现一宗阳性个案。政府派员到访354户，34户无人应门。亚太餐饮集团旗下多间食肆早前突然结业，工联会属下的饮食业职工总会秘书长黄必文估计，超过100名员工被拖欠工资和代工资金，拖欠总金额达到500万元。黄必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事件涉及集团旗下3个品牌共9间食肆，工会至今未能够成功联络雇主。他说当日向员工通知有关结业消息的负责人声称是股东之一，昨日原定出席员工申诉大会，但最终未有出现。他希望负责人如果真是股东，应该清楚交代情况，方便员工追讨欠薪。但如果最终找不到雇主，只能够到劳工处备案，再经法庭聆讯申请破欠基金。受影响员工之一的梁先生，在集团其中一间的在集团的旗下一间的食肆做厨师，入职一年几，被拖欠6月的薪金和部分强积金公款。他在上个月29号晚被通知食肆将会在第二日拉闸关闭。他说公司事前没有异样，食材入货亦都正常，过去出粮试过迟一两日。美国芝加哥举行独立日巡游期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6人死亡，30人受伤，警方拘捕一名22岁男子。 事发在芝加哥市郊的海兰帕克市。警方说当地朝早十点几庆祝独立日的巡游队伍在行经中央大街的时候遭到枪手袭击。当时现场聚集了大批观看巡游的民众。枪手从附近一座建筑物的屋顶向人群开枪，造成五人当场死亡，一人在送院之后伤重不治。总统拜登对枪击事件感到震惊，形容在独立日发生的枪击案再度为美国社区带来悲痛。联邦政府会继续努力打击枪支暴力，并推动枪械管制立法。美国总统拜登据报最快今个星期内宣布取消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部分关税，但可能会对中国产业补贴情况展开新调查，涉及科技等的战略领域。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最近几个星期同高级经济顾问举行多次会议，讨论就前总统特朗普时期关税措施作出决定的选项。拜登仍然未作出最终决定，时间可能会推迟。《华尔街日报》亦都报道，拜登可能好快取消部分对华关税，决定可能包括暂停对服装同学校用品等消费品征收关税，同埋启动一个广泛嘅框架，允许进口商申请关税豁免。中国商务部早前话，取消全部对华加征关税有利中国、有利美国、有利世界。在当前高通胀形势下，早取消对华加征关税，消费者同企业就能够早受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98点，升270点，总成交金额1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0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87点，升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0.2，升3.2；大新金融24.6，升2.15；阿里巴巴116.1，升2.9；恒生中国企业78.72，升1.28；友邦保险85.85，升6毫；盈富基金22.56，升3毫；美团203.6，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36.23，瑞士法郎0.961，加元1.285，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212，欧元对美元1.04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6,397点，升243点。港金报16,92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02美元，卖出1,80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加。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泥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疫情虽然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的长盛装。 盛装杂志社为萧红雪成为主编举行入职仪式，副主编陈开仪致辞，不卑不亢，坚持自己的办刊理念。萧红雪反击，直接宣布改革事项。言语间充满火药味之际，窗外突然跌落一个好似早前死去嘅主编林乔治嘅人偶。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啦，时间嚟到早上嘅9:39，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1%，咁啊同大家睇睇天气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嘅，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咁啊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31度，吹和缓嘅清劲西南风啦。咁啊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间中都系有骤雨同埋雷暴嘅，本周后期天色咧会逐渐好转，天气炎热。 咁啊呢个时候咧又呼吁电话啦。1872388咧，期待大家打嚟咧晨光 morning call 啦，因为咧嚟紧咧都有好多啊良辰吉日啊咁样啦，俾大家咧可以打电话嚟啦，无论系生日啦、结婚周年纪念啦，或者有啲开心事啊，都可以咧同我哋啊即系沟通一下，跟住咧我哋就将个祝福咧就送俾你。其实主要就系芭比同埋小白咧会将个祝福咧送俾大家， 系啦， 大力咁样祝福大家。 系啦，咁啊电话号码咧系1872388，咁啊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啦。 9:30，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我觉得唔好咯。睇完一本书、一套戏、一幅画，或者认识一个人、接触一件事，我哋都有自己一个独特睇法。通常有两个方向，一系正面，一系负面。有冇留意自己边个方向多啲？自己睇自己，可能唔系好清楚，一定会话自己好客观。俾出嚟嘅睇法好中肯，有边个会咁好心机统计一下自己嘅批评系咪真系咁中肯呢？咁有冇留意身边嘅人偏向于正面批评多，还是负面抨击多呢？有一个现象几有趣，如果见到一个人，这个人喺正你面前，你问佢嘅评语通常都系正面。又是哦，通常你问身边的人给一些评语又是比较好一点的哦。但是如果你在网上世界看的评语绝大部分都是负面，而且还要去到极端。又问回你自己，如果你要给评语，其他人见到你和其他人见不到你，你估你的评语有没有分别呢？以前在大学上电影评论堂的时候，老师都会揀选一些电影给大家看，之后当然要将自己的看法讲出来，绝大部分都会对这套电影有正面的评价，然后老师会叫我们用不记名的方法重新再写一次对这套戏的看法，得出的结论不用我讲大家都估到了。明明看完套戏对这套电影有很正面积极的评论，不记名之后情况大逆转。你可能会说，饭屋企消化完之后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是的是的，如果变化这么大，即是代表自己的直觉很有偏差。 家越听得多其他人在我面前讲的评语，再加上在网上看到的评论，我真的不知道信得哪样。甚至有时会出现一种错觉，人哋在你面前话你不好，会觉得是假的，在网上赞你，你亦不会相信。在自己教学的岁月，上堂同学生讲的第一段说话必定是，我们现在面对面，知道大家是哪个，你们的评语一定要是真实的，不可以保留，好的要赞，不好的就要弹。不过一定要有理据，不可以用我觉得不好咯，因为只是讲这句讲不出为什么不好，为什么不好，这些是没有养分的评语，有理据才可以讨论。话人好容易，赞人甚艰难，所以你见到网上的评论弹人的比较多，因为大家都懒惰。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谁愿意讲出一些自欺的说话？你叫我以后忘掉你，谁令我今天开始不喜欢讲话？暗里我继续在想你，怎可掩饰心中的哀伤？手里感觉到你双臂的冰冻，我冷雨在脸上的暖吧。哦，心中忐忑伸出一双手，只要不顾一切的拥抱，你叫我的心渡过。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好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好，今日咧呢、這个崔神。厨师话你知咧、嗯，其实就系寻日我谂到嘅一个餸，不过未整，我就谂住今日试下整。咁咧就系蒸呢个排骨。咁通常蒸排骨咧， 蒸排骨 就会用咩咧？用呢、這个 豆豉啦、豆豉啦、 豆泡啦、辣椒啦，有啲又中意用虾酱啦，即系野味啲。咁我寻日咧就睇咗一篇报道咧，佢就讲芫茜嘅。咁、我就谂啊，不如我试下整一个。腐乳芫茜酱去蒸排骨、我突然之间忽发其实嗱，我就未整嘅，咁所以而家咧，我妹喺度 集思广益先， 话俾大家点样整啦。 可能有啲听众同你讲唔得噶，腐乳同埋芫茜咧都埋一齐唔得噶，因为椒丝先加腐乳噶，咁样即系可能系咁，或者个味道唔好噶咁样。 系啦，但系今晚咧我就想翻去试下，因为寻日我就食下早餐就谂，哦，不如试下咁样做啦，因为其实排骨咧都好百搭噶嘛，咁佢都需要一啲比较平时你都浓味嘅，即系譬如你话攞啲。豆豉去到蒸佢，咁啊好香好送饭噶嘛，咁我就谂住咧攞一个搅拌机咧去到打碎咗嗰、那个，即系将嗰个 blend 埋一齐 ，blend 埋一齐系啦，嗰、那个芫茜啦，加嗰个腐乳酱啦，咁你可能会，咁啊好结，咁我谂我可能会加少少水，同埋加啲味淋，或者加少少嗰啲煮饭嗰啲酒啊，咁等佢有翻少少汁咁样，咁、我就试下腌一腌。 腐乳都有啲酒香味。 系啊系啊系啊，咁、只不过睇下嗰个状态，佢适唔适合去捞一捞。 你试下试 好，我今晚就试下。咁如果好食嘅话咧，我就可以整俾呢啲中意食芫茜嘅朋友 好、啊。好啊，我觉得都几好啊呢一、个。不过即系近排我食排骨都系喺啲点心铺啊，买外卖走，唔使搞咁 两送饭咁样，继续都两送饭。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繼續係消暑系列咧， 係啊！ 上次我講過話如何用風扇， 係啊，我都記得啊。 個風扇 擺喺咩位置啊嘛，令到佢有啲對流啊咁樣啊嘛， 令到佢開心啲啊，涼啲咧。咁我喺網上邊又睇到另一個調查，咁啊嚟自一個日本嘅電視節目，咁佢就話：究竟我哋用冷氣去令到間房凍係好啲啊，定還是用冷氣點樣用先至會更加好咧？咁佢就話用一間。36度嘅房嚟做测试， 好热啊！好热啊！ 好热啊！仲要系室内咧，如果系一个空间咧，系更热咯。 系啊！哇！呢排佢哋都好热啊，因为日本呢个地方 系咯， 连续成个星期咁过40度添。 如果你去到一间房里边36度，有冷气嘅，咁、你第一样嘢你点样开部冷气啊？ 第一样我肯定个冷气系坏， 因为36度啊。咁当系你翻屋企冇校时间制，翻到个冷气未开， 哦，即系先至谂住开着佢啊嘛。 你会点样？系咪有咁大开咁大？ 唔得噶，阿妈教落咧，咁样除啲机器，啲机器好快坏嘅。 嗱，咁又唔会话好快坏，即系我哋撇除呢一样嘢唔睇。咁佢呢度咧做咗个调查，佢就话用一间36度嘅房做一个测试。佢话一入到去，咁你梗系想快啲凉啦。于是正常你会。有咁冻，开咁冻咧，将个冷气，佢、就开咗18度，咁啊应该好快凉啦，18度，咁有18度嘅偏差吓，咁佢就话啦，无论系个人或者室内嘅物件，咁都要用7分钟先至可以降温，即系开到18度啦，7分钟先至可以降温。佢话同样都系用呢间房，36度，但系咧佢只系开28度啫个冷气。 咁 二十八度， 二十八度 暖气嚟啊嘛， 打二十八度，你相对嚟讲佢就系凉咗噶啦。 不过二十五至二十八都系日本政府都系推荐大家去到一个 用嘅 系啊 嘅温度啦。咁但系唔系净系用二十八度，你仲要开埋风扇。 嗯， 佢话如果加埋大量嘅风。他说只是需要两分钟而已、嗯、就可以令到人体和物件降温、 哎、这个我真的相信、 嗯、 因为不断流动的空气即是风其实可以很短的时间之内令到物件去到降温 是啊、 嗯、 这个就是物件或者一间房大家可以即好像上次说其实我们要善用我们把风扇、 嗯、 未必一定要将我冷气有那么冷开那么冷那么另外他这里又做了另一个调查刚才说的就是室内如果你在室外呢咁你點樣令到自己喺一個咁高温嘅情況底下可以盡快消暑咧？ 手提風扇 哦，係我見呢排啲人一嚟就係咁樣啦，二來仲有另外一樣嘢、 嗯。 我呢排咧即係經常都去做運動啦，跟住我發覺啲人咧帶咗好多嗰啲咧，大家發燒會用嗰啲退熱貼啊。 哦， 即係黐喺額頭。 係啊係啊，或者黐喺啲手手腳腳咯、啊。 你嗰啲健身見到要黐退熱貼，好強，強度好高、啊， 要你健身嗰度開大啲冷氣啦。 定還是你嗰啲係好高強度啊？ 唔 係 我啊，我係見到側邊嗰啲人咋。哦 我 有 雷神买嗰啲 系 揈醒嘅，但系自己 啲 大 把， 就贴两个退热贴喺手臂。 佢呢排应该练爪举添啊， 冇。 唔系 ，Barbie 瘦咗好多嘅。 首先咧，如果用风扇嘅话，喺室外啊，用风嗰啲手提电风扇仔咧，大家要小心啲用。佢因为你系用风扇，其实你系将啲风扯翻入去，再吹落你个身嗰度啊嘛。 系啊。 其实你室外嘅风系热噶嘛。 系啊。 咁只不过你将啲热嘅风吹落自己个身嗰度嘅啫。 系。咁即系要揾个冷气房再开。 咁佢就话呢个就要小心用啦。如果你用一啲手提电风扇 啊， 喺室外咁样用嘅话咧。会增加你中暑的机会、 哦、 因为你将啲热风兜口兜面吹翻落自己度嘛，佢话呢个就要小心地用啦。咁、哦、佢、 嗯、 另外有一个方法，而家好多人试嘅就系用一条毛巾，搭喺条颈后背、 嗯。我就想讲呢、這个啊，呢、這个超级土炮嘅。有阵时你觉得好热咧，即系啲水机嗰度，即系运动场又好嗰啲水机，你咪整少少水湿落只手， 即系冻水 啊，就拍落自己后尾枕啊颈嗰个位咧，就会 cool down 好多。 cool down 咗，即系湿咗条毛巾放喺后颈嗰度。 咁、呢个咪似阿妈细个即系成日话袋住条湿毛巾出去抹下背脊啦，那个原理咯，系咪？ 有啲似啦。有啲似，不过咧就唔系呢一个，阵间会讲翻你呢、這个。好啦，咁但系如果用呢个方法嘅话。咁将两样嘢加埋，降温嘅速度更快， 冻亲添啊！你想讲 又未知， 即系摄亲嘅，哇，好冻啊！ 大热天时着凉啊， 就系话 你先用一条湿嘅毛巾挂喺条放喺颈后背，再用你嗰个手提电风扇吹住， 吹条毛巾啊， 吹条毛巾，咁你就会更加快令到你降温啦。 哦， 就呢个就而家有好多人用嘅方法啦。 有啲叫压咗运，吹条毛巾。帮助你降温， 啊、 有啲咩冰感毛巾噶嘛？而家坊间有类似呢类型咁嘅嘢。 不过用呢个方法系咪好咧？ 嗯， 嗱，即系令到你降温啫。咁但系系咪一件好事先？ 得唔得噶？即系等于你譬如即系洗湿咗个头咧，阿妈叫你即系吹干佢，咁搭住喺后尾枕，阿妈就会话令到你唔知啊后边会病啊定点噶嘛？ 就系啦，嗱，正话讲嘅。是啊，你用条湿毛巾放喺颈后背，再用风扇仔吹，你系会好快感觉到 凉 快。 但系对身体好唔好呢 就系呢一度。 哦，唔通钟哥想讲嘅就系因为个湿毛巾搭咗喺个皮肤度，令到我哋嘅血管收缩咗，啲热唔能够散出去。 差唔多啦、 哦 啊，果然即系做开运动跑开晒啦， 系神光百科。 系嘅，系嘅。 咁因为咧，基本上你热嘅时候，你血管系扩张噶嘛。你突然之间将佢咁短时间，将佢急速地将个温度下降咧，其实某种程度上。对身体机能是不好的、 嗯、 而且会很容易会有一些即血管的毛病会突然之间出现、 嗯、 所以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呢其实就不鼓吹也都不鼓励这样做的、 嗯、 但是你这样又不得这样又不得他最后提议应该用什么方法是最健康 不是用暖毛巾 正心 心正自然 正心 又是那些 讲埋条毛巾先、 哦、 另外因为如果你这样因为人如果要降低温度降低温度呢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排汗嘛、 嗯、 即是你将里面的水分排出来你咪 会凉快咯。但是如果你这里条颈冚了条毛巾你就会给身体一个错误信号以为我没事即是温度下降了。跟着你将毛孔全部收回 小、 嗯、那你咪不会排汗 就容易中暑了。 就更加容易中暑了。 嗯、 好了那这里提议用什么方法最好可以令到你在户外又健康地可以降温用什么方法可以健康地 泼扇， 撥線啦、啊。咁、如果未有一把線，又用翻剩埋嗰條濕毛巾，又應該點樣用 咧？愛嚟抹汗咯， 就係、是、 啊！但係我頭先講嗰個啦，原來阿媽嘅智慧係啱嘅。 所以就係翻返去 Barbie 講嗰個，就係應該用條濕毛巾抹你個身，其實最好嘅。不過呢個都係、叫做治標唔治本。原來最治本嘅方法，所以我哋經常都講嗰句啦。 飲水 就係、是、啦、原來飲多啲水，令到身體排汗，呢、這個反而就係最健康，亦都係最應該令到你身體降温嘅方法嚟嘅。咁大家不妨喺呢個天熱嘅時候，因為嚟緊天氣都開始又熱翻啊嘛。係、都係啦，喺户外嘅時候飲多啲水啦。 细问，若为我痴心，便定会伤心。我永是个暂时情人，曾扬言不羁的心，只爱找开心。快慰过了便再动行，浪漫过一生，尽力笑得真，掩饰空虚的心。你偏看透内心苦恼，你以爱将心中空隙修补。只这片风，愿做你的俘虏。停住这风，长夜朋友难。如今这个落日，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停住这风，长夜朋友。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呼吸侧边。真爱你的真爱，令我讲不出再见。从前如不羁的风，不爱生根。我说我最害怕细问，若为我痴心，便定会伤心。我永是个暂时情人，曾扬言不羁。